援助。今次是全国铁路客运公司两日内发生第二宗列车出轨事故。在星期日，一架列车在加州北部行驶时，同一架汽车相撞，造成三人死亡，两人重伤。乌克兰中部工业城市克列缅丘克一个购物中心怀疑被导弹攻击，一度陷入火海。地方政府话增至最少1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是俄军所为，形容是欧洲史上最厚颜无耻的恐怖行为。市长亦都指责俄罗斯干犯反人类战争罪行，各方谴责今次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慰问伤者和死者家属，又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残忍和野蛮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全球感到震惊，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向俄罗斯追究责任。联合国发言人说，事件令人遗憾，强调任何类型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购物中心，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0点，跌咗229点，成交金额4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2点，跌咗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4，跌咗19.8。阿里巴巴113.8，跌4.3。美团199.6，跌5.4。国美零售3.95毫，跌咗6仙。京东集团252.8，跌12.6。港交所386.8，跌13.4。恒生中国企业77.72，跌8毫。小米集团13.74，冇升跌。盈富基金22.36，跌2.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632，瑞士法郎8.21，澳元是5.437，加元6.098，新西兰元4.945，欧元8.303，每百日元对港元5.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1点，升5.1点。港金报170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81美元，卖出182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冇车龙。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少少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了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在体艺中学对出。

年间的疫情 ，Kim Man 都遇上过朋友的家人离开，令他回忆起当时妈妈离开自己的伤痛和怀念。于是他将珍惜这个课题写落歌曲当中。作曲王建文，填词 Oscar， 编曲 K 曾、李端娴，监制李端娴。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王建文《人间漂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风骚快活人开始啦！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钟鼠瑞， 早晨早晨， 讲嘢啫， 讲。 我真未讲啦， 我知道你未讲，但系 一翻嚟之后就镇压住系嘛？ 咬底强 嗱，你有听众问你，琴日咧佢收即系节目完嘅时候话，好晏啲就打去睇下佢咧系饮紧茶定系睇紧医生？ 哦，佢话我扮病， 系啦， 系嘛？咁衰嗰啲人谂啲嘢。 我冇 话 扮病，我话诈病。 诈病同扮病有乜分别啊？请举例。 啲人话，即系琴日啲人留言话，点解马老师今日你咁轻松咁开心？ 系啊，咁你 佢特佢特琴日特别跳脱啊，系、啊，特别轻松啊，每一句说话。 咁即系我阻住佢系咪？系咪？ 我冇 咁讲。我阻住佢。 我冇咁 讲。咩事？ 即系数还数，路还路。有冇啲咩文件攞翻嚟啊？咁 咩文件啊？ 医生指啊，意思啊？ 哦，唔使嘅喎， 唔使。 系我琴日翻得嚟噶， 即系冇网管啦、 啊。系咪啊？你试下，你试下搵人系咁样啊？系咪？ 咁嘅咩？ 你总有一日系咁嘅。 呢个系咩？呢个系咪祝福嚟？ 系啊， 系咪祝福嚟？ 呀，呢个系祝福嚟噶。 全部都祝福。 系啊，放长双眼睇下有边日系。 头先咧，嗱，第一好开心啦，我见到大家琴日哇，3000多个啊，即系嗰、那个。接觸嘅觀眾啦咁樣，今日好多人都係啊，都留意你病咗啦、 哎， 就問候啦咁樣樣 嚇。 不如你自己講下情況好冇？琴日發生咩事 件事就係咁嘅，因為其實琴日我都覺得咧，好似經歷一個生死咁樣啊、嗯。因為點解咧就 佢琴日翻咗嚟嘅，再講 係啊， 佢琴日真係翻咗嚟。 不如咁樣啊，大佬啊，同埋咧阿小強，你哋講一講琴日你哋講啲咩？我 feel in the gaps 哦。哦 ，OK OK， 係啦，因為其實你哋應該都有係咁。 琴日咧我有交代過嘅，我話你婆今朝翻咗嚟，但係咧我發覺佢咧好虛弱啊，我就形容佢虛弱。咁啊喺呢個某間房休息緊，因為佢好暈，同埋咧有嘔吐啦，咁樣係作嘔咁啦。咁收尾我哋就勸住佢唔好做啦。咁收尾佢男朋友嚟接咗佢翻去咁咯，類似咁。咁、當然另外一個主持咧，我唔記得邊個就話。病、嗯，我都有得出卖啦。 唔需要， 我将医生指翻嚟睇下病。我阿 B 就打去睇下佢饮紧茶，仲系行紧街。 应该平时佢系咁样嘅人嚟噶。 老老实实，边个琴日攞冒住危险攞个测试剂俾你试？你讲 有几危险啊？ 你讲先， 测试剂有毒嘅。 边个攞俾你？ 系攞测试剂个人有毒啊？ 边个攞俾你？ 原来帮人啲小事咧要记住， 梗系 攞出嚟。我嗰日啊，帮你拉开道门啊。 系啊， 系啊。 我嗰日斟咗杯水俾你饮啊。 系啊， 仲记唔记得？ 我嗰日同你讲声早晨啊。 哇，呢啲人嚟啊，真系 都要抄低。我嗰日帮李丽如攞咗个测试剂。 系啊， 系 啦，冇错。 佢未还呢个。 嗱，件事系真系嘅，佢琴日系有咁。因为其实咧，就我出嚟出门口嘅时候咧，我都有咗。咁啊，但系我 你系几时开始唔舒服噶？ 好啦，嗱，其实讲翻嘅就系咧，我星期六嗰日咧，我都觉得应该系有啲事嘅。话说咧，就因为嗰日咧都翻嚟做咗少少嘢，咁跟住咧我就出席我有个朋友佢做咗一个嘅一啲展览。我一上去嗰啲地方嘅话咧，我觉得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出边咧可能你讲紧30几度，但你入到去一啲冷气嘅地方，好冻，啱唔啱？ 系啊， 我就即刻已经有嗰种咧就起鸡皮嘅感觉。 哦， 知道，哎，有事啦。嗯嗯、 但我哋呢个年纪通常都会得加热外肚噶，即系带 外肚仔啊， 外肚仔啊，裤褛仔啊。 我嗰日就系冇，因为我迟啊嘛，我就冲咗入去之后，我就谂住啊，同人哋都系讲声先啦。 唔单止有嗰个室温嘅相差，仲要咧成身汗啊， 系啊， 即系你个背脊可能已经湿嗲嗲。 冇错， 更加毒，更加 我就觉得自己好似有少少事咁啊。跟住我仲要系点样咧？我系要离开嗰笪地方，我先至会觉得舒服啊，因为佢啲冷气开得太劲。 哦， 咁我觉得就诶冇嘢嘅，冇嘢嘅咁。咁点不知夜晚黑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好似有少少个人唔系好精神。讲紧星期六啊吓，好啦，咁跟住咧就个人瞓得唔系咁好啦。咁啊，因为第二日咧就即系星期日咧就早咗起身，系假期啦。咁我就喺烈日当空嘅时候，讲紧系12:00咧，我就落去个花园嗰度咧就整下啲嘢啊，有时可能系啦园艺啊，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咁样。嗱，我记得咧，我系冇话系一个暴晒嘅情况下嘅，即系其实我都系喺个花园嗰度出下去入下嚟，出下去入下嚟，明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都冇乜事啊，又唔觉得好口渴、啊。但我就係覺得個人喺4:50五點到啦，就開始覺得突然之間個人咧好似 collapse 咁，好攰，係啦。咁跟住咧就甚至乎連夜晚黑連飯都食唔到，我就已經攣低咗，係啊，直係冧低咗。 但 係 你都冇意識到係唔妥咩？ 冇意識到唔妥， 可能攰啊。 咁跟住我有曾經有諗過一下嘅就話，咦，似乎今日都真係曬咗都幾個鐘頭，但係我冇乜點飲水，係啦，咁就覺得好奇怪啦。 似你喎。 是不是啊？ 你好識 take care 自己。 我就係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咁我就冇乜點飲水，咁同埋嘅就係冇乜點去洗手間。咁我就知道，應該係 dehydrate 啦，你嘅身體亦都 缺水， 唔係咁好啦。咁跟住我就係夜晚黑冧，我就諗咧，唔緊要啊，瞓醒咗嗰第二日應該冇事啦。點不知星期一。就是昨天一起身的时候的话就已经是干呕、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经干呕没有东西的但是就是呕点水出来、那我就狂灌水我喝了三杯水但是都仍然洗手间都去不到、我就知道应该有些东西了开始晕了那我就跟自己说我就不要紧的没有东西的没什么东西我又没有说测试的时候我又没事那么原来我就 刹车翻 嚟，我照换衫，我照翻嚟。但系我觉得人嘅意志力真系好好。我同自己讲，我就冇嘢冇嘢，我一定至少有啲咩都好，我都要翻到港台先冧。明唔明啊？一路喺度揸紧嘅时候，我觉得哇，同自己 但系你 个 想法 系 咪好傻咧？你翻到嚟呢度冧，你都要翻屋企噶啦。即系你如果你冧，你不如唔好翻。 但系我有机会翻到嚟唔冧噶嘛？咁、但系我一路揸嘅时候，我同自己讲就，你至少唔好话系啦，唔好喺条高速公路嗰度，或者你呕啊，或者你唔舒服。 如果你高速公路嘅时候好危 险，冇错，又冇人帮到你。咁跟住真系我就点都好嘅话，一定要捱翻嚟先，捱翻嚟先。哇！但系真系好得人惊。泊低架车之后嘅话咧，我连由出边行入嚟呢一条路， 都行唔到。 我觉得我行咗好耐，我系连撑上去三楼，想话俾你哋听，我有啲唔系好舒服，我都上唔到， 见唔到佢。 我只可以去到就喺房仔嗰度坐低，咁跟住咧就WhatsApp 大佬话俾大佬听，我真系唔系好掂啦。 佢个把声好似千年丧尸咁。 系啦，咁我就知道，唔得啦，咁跟住就嚟了啦，开始晕啦。想作嘔啦，同埋嘅就係個人好似耳水唔平衡咁樣咯。 係、 啊，中暑，我覺得我只 係 中暑。 你唯一好點好暈咧，就係冇真係嗰啲黑雙眼一黑嗰啲。係 啦，哇，冇暈低咯， 嗰啲就真係 你講得啱。係啊， 因為嗰啲仲有啲咩嘅附帶嘅壞處咧？你一跌嘅時候，你唔知冚落邊。 係啊， 唔知冚落邊。 所以我咪就係話，當我揸緊車翻嚟嘅時候，我係用我自己嘅意志嚟去維持自己。我就係咁同自己講嘅，就係話你千祈唔好暈，你千祈唔好嘔。 控制唔到 嘅， 其實你好彩嘅， 係啊，咁我就減曬， 暈呢一樣嘢控制唔到， 係啊，咁咯，咁我算係咁啦，咁啊翻到嚟咧，咁大佬已經同我講，我真得啦，你點做啫，係咪先？如果係嘅話，你不如翻去啦，咁樣咯，咁係有一個人同我講過嘅，就是、不如咁樣，你攞個快速測試劑幫我再 check 多次，咁啊即係我覺得嘅係保障大家，因為始終我翻得嚟嘛，咁我再 check 一次我冇嘢啦，咁跟住就走咯。 點解你用有一個人呢個 term 嘅？ 有一個人，嗰句其實因為我琴日好唔舒服啊。我就係見到有一嚿嘢， 你係咪見到佢？你本嚟冇咁唔舒服，你見到佢之後，突然間病情惡化咗好多咧。 又唔會，係啦，咁佢叫做我專稱佢叫做馬小強啦。 人心可測。 咁如果唔專稱咧， 唔專稱嗰個就叫鹹強啦。 即係呢個係暱稱就係鹹強，專稱係馬小強。喂，你啲禮節性説話講曬未啊？今日 講曬啦， 咁快講曬禮節性 㗎啦， 係 啊。 咁馬小強，你有冇試過中暑啊？其實講真， 冇試過，但我試過有一次爭啲暈喺地鐵。嗰度，我真係用意志嚟去克服佢，因為你睇住。 咁嗰日你係做咩事咧？無端 端 唔知啊，唔知啊。 出門口好似咩事都冇嘅。 冇啊，然後去到地鐵出去，哇，好似癲暗曬。 你咪見到我啊？ 我已经讲紧正经嘢。 哦 ，OK，OK，你继续讲，好。你唔窒你， 扰乱咗我个心绪。 咁唔好讲，我哋讲第二啲。 我 feel 唔到佢又扰乱嚟喎。边句说话扰乱嚟啊？ 咁我真係见到好似暗晒咁，我就觉得好危险，我就行出去，我费事喺个车厢里面，因为我驚一晕呢啲人散开就嘣就跌。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我试过好几次晕低啦，其实晕嗰个过程好快嘅，其实呢同埋你如果你唔当下即刻諗个办法， 冇错，真定 係咪识制㗎 啦，你唔可以避到佢㗎啦，佢要嚟呢佢都会嚟，你只可以搵一个安全嘅方法去晕嘅啫。我试过有一次又是烈日当空啦，即是十二点几啦，我嗰时啱啱买一个单车，同埋啱啱搬咗去单车径旁边，懒兴奋啦咁样。哇，咁近单车径，梗系落踩单车啦！十二点钟嗰时，嗰日星期六嚟嘅，唔使做嘢，咁啊落去踩啦，踩咗一阵都冇嘢，都冇嘢。推緊㗎，即係翻緊屋企嘅時候，突然之間咧開始熄掣啦，即係開始。 哇！你好危險啊！ 全身都係汗。 你對唔住，我想問你，你落去嘅時候冇事冇幹嘅？ 冇事冇幹。 哎呀，好恐怖、啊！ 踩咗 成 單車， 好危險。 踩完都冇事嘅喎，係翻緊屋。咦？點解突然間咧全身飆冷汗？係、 哎、冇力， 同埋開始轉啦，同埋冇力啦。我係即係半眯住隻眼一路搭 lift 上去上。跟住我一撳鐘就係，即係我嗰時仲有工人姐姐啦，即係好幾年前啦。佢、一開門，幫我擁住架單車，我已經砰砰聲撲入客廳，瞓咗喺度。 係， 因為我唔想我成個人砰咁樣冧啊，知唔知啊？我 跌落佢度咪冇事咯。 有啲 airbag 係咪？你咪想講呢啲咧？你個鹹強，真係一早就晨早流嚟講埋曬啲咁。 你係唔知呢啲咁嘅人？ 你係咪打？ 呢只歌系送俾你，呢只歌叫打得火热，金一金， 可唔可以播长啲啊？ 打得火热，哎，攞到棍嚟， 简直帝女化，俾我打佢。 好，早晨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开始我哋三小时风骚爆人，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三十度气温，我哋有 打得火热啊！多谢大家嘅关心啊！ 现在我跟你聚，烫手正气劲，爱上点火气，麻辣就是你的标记，我不怕热气，慢慢要与你竞技，几多恋火烧不起，是你我却遇上你，更确信火爆有你。我先我与你会爱得激烈，越亲越热，然后短兵相接，我信你与你打得火热，尽这般亲热，谁又需要别脱？我知我与你会爱得轰烈，热恋是热，谁亦呕心沥血？我不怕，我信你爱到吹心火热，幸福的喜悦，情缘一世斗志。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所以大家千祈不要低估了这个天气的影响，令到你的身体可能在霎时之间失去一个叫做平衡，或者会有晕的状况。如果有而在街 尤其是你仲危險就係如果爭車更加危險，因為你可能會撞到人啊嘛。如果你突然間一 pass out 嘅時候，一暈咁點算咧？係咪馬小強？ 咁咪 pass away 咯。 OK， 我哋讲一啲吉利啲嘅说话啦。今日我节目咧星期二啦，咁所以有讨论区，讨论区咧今日都同阿李婆嘅状况有少少关 系 嘅。 系、 嗯、就叫做你觉得小病是不是福咧？ 系啊， 因为以前有人咁样讲过。咁、小病都好多种嘅、其中有啲或者系嘅，但系 有啲都好 多数我都觉得唔系。 但系我觉得而家唔系啦，后生小病咧，可能一两日你会好翻嘅，都仲叫做是福。但系好似琴日咁啦，我虽然话系冇翻到工，但你翻咗屋企咧，你自己一个人喺度咧，晕就系得个晕啫，你已经乜都做唔到， 好无助啊嘛， 好无助， 系咪好似经历好耐咁啊？ 行出去个厨房嗰度想倒杯水，我都做唔到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一人真系要精精神神。 你有冇 check 嗰时有冇发烧啊？ 有少少发烧嘅，系啊，我有滴滴嘅，所以点解嘅就我琴日我一翻嚟嘅时候嘅话，我就觉得就唔好啦，我再做多次测试，因为我有少少发烧，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应该系要做足晒所有嘅嘢啦，咁啊好彩我就知道，我排除曬所有有機會有可能嘅嘢嘅話，我覺得應該係中暑咯。 OK， 好，咁我哋就嚇， 今日已經好多啦，都多謝大家嘅。 點偷笑嘅呢位大哥？ 點解我覺得今日好唔舒服啊？你俾我嗰個反應嚇？ 點解你偷笑嘅？ 係咯， 因為我見到佢翻嚟，我好 開心。 我唔覺得你係啦， 我真係好開心啊！ 係咩？ 喺唔喺度啊？ 佢俾个笑面你， 系咪啊？ 笑面型人吓。 但我真系好多谢嘅，就系琴日有好多朋友咧都 WhatsApp 我问候我嘅，同大家讲声我冇事啦，多谢晒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获邀人士需要进行闭环管理，部分人包括现任同后任官员提前入住指定酒店隔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和后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前已经入住毗邻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君悦酒店，他们早上分别乘坐座驾离开酒店。其他获邀人士在上星期四起已经进行点对点闭环管理，包括每日要到指定检测中心接受核酸检测。新华社发表文章强调，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始终将香港同胞的民生冷暖放在心上，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香港市民。文章指出，在习近平关心推动下，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文章又说，迎来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的香港掀开新的历史篇章，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广大香港同胞团结齐心，共同奋斗，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稳定、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将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成功。澳门的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过去一日新增57宗核酸阳性个案，累计414宗。新增个案中33宗在社区发现，24宗在管控中发现。另外，截至今早8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8996人，其中1244人是密切接触者。 澳門在昨日開始展開的第三輪全民核酸檢測，將在今日挨晚六點結束。截至今早八點，已經採樣接近49萬人次，其中超過21萬人次已經有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累計有13個混合樣本呈陽性。美國德州警方在一架大型貨車上發現至少40具遺體，另外有10多人昏迷，送院搶救。聖安東尼奧市警方在當地星期一接報之後，在西南部鄰近鐵路一個地點發現一架大型貨車，在車斗內發現至少40具遺體，10多人昏迷送院。警方正尋找貨車司機協助調查，初步估計事件可能與偷渡有關。聖安東尼奧距離美墨邊境大約250公里，星期一的氣温高達攝氏39度。德州州長阿伯特指責總統拜登的開放邊境政策導致今次悲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30点，跌199点，成交金额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85点，跌3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60.4跌17.8，阿里巴巴114.9跌3.2，美團199.1跌5.9，港交所388.2跌12元，京東集團255元跌10.4，小米集團13.94升2毫，國美零售是4毫跌了5.5仙。恒生中国企业77.94跌5.8，盈富基金22.36跌2.2，友邦保险83.2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24，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8，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0点，跌40点。港金报17080元，跌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49美元，卖出182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另外在港岛区，较早前湾仔的分域街由于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油麻地的新田地街有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星里一段的慢线，还有窝打路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的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一向演偶像剧为主嘅杨洋，今次再次穿上军服，带有亲切感。 李一桐放低女神形象，演有个性又刚强的女参谋，她又能否统领一班大男人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六月30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在这几年，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王智谦、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妈妈常姐同娥姐辛苦经营本地首饰摊档，安仔同朋友 Vivian 一起帮助他们转型， 利用内地的社交平台直播带货方式，令夕阳行业拼发新生机。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00，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苏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听众，即是他们的智慧的金句，我读两个给你看。 好啊， 一个呢，他说昨日得戚强，今日暗春强。 做乜你拍手啊？他叫咩名？ 陈俊业先生。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他说今日暗春强。另外有一个，他说今日不用怕，瑞姐在大厅。其实我想改一改，就是小强好鬼怕，因为瑞姐在大厅。 其实我都没有啊，我没有想做到有些这样的事啊。 我都没有说什么 事啊。 他由深圳出来，他说。 是啊，为什么要这 样？深圳出来啊。 是 不是？好 了，深圳出 来啊。暗春强 有些开心的分享。 跟大家分享。 好，请讲啦。 昨晚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啊？ 不知道，我病了。 好人多好六合彩， 對 你中咗 好日子咯， 你中咗啊？ 我仲知道琴日系梁朝伟嘅60岁大寿。 哦， 我俾我张飞你睇下， 你咪中咗啊？中咗几多啊？ 中咗今日就唔翻工啦。 咁又未必， 你个衰哥。 既然你中咗，咁你拎翻出嚟即系吓， 系啊， 大咁攰，我谂住会啊。嗱，我中六合彩就真系中嘅。你估我又话俾你听，我中咗3次4奖、6次3奖咩？我唔会噶嘛。 你中咗几多？ 我中咗一条飞，我琴日真系对， 即系中咗几多钱啫？问 40蚊， 咁多啊，食唔晒。 我听日就谂住，系啊，真系冇所谓，我觉得好开心啊。 40蚊你中几个 number？ 我想问 啊，吓， 中几个 number？ 中几个 number？ 中三个字， 三个字先40蚊， 系啊，三个字都有得分。 有啊，最低入场即系 你肯定。 肯定 啊，你知你噶啦， 肯定 啊，即系 啱啱 去佢就冇喎，唔系 嗱， 已经改咗规例 咯。佢而家话中奖就几大，你揿佢食一餐啦。 嗱， 我理得佢迟啲点啊？ 1月27号，系啊，我中咗3个字啊， 请你将啊，中咗3个字， 好开心， 请你将你嘅好运同我哋所有听众分享， 会同大家分享啊。 其实除咗钱财之外，我哋今日都带出健康都紧要， 系啊， 系咪先？我希望你财运少啲，健康运好啲。 一个祝福嚟，真系嘅， 冇所谓， 嗯， 一切。 我希望你每一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唔需要再食降血压药， 嗯，食低咗， 系啦， 呢一个就梗系得啦。 我向住呢个目标进发， 好，食伟大的哥哥。 嗰、那个唔使食， 嗰、那个几粒啦，而家已经食到已经冇用啦。 外敷内容 系啊， 揸水饮 系啊， 你唔好 当平时啫，抽啲药粉。 你唔好得罪个伟大的哥哥。 冇啊，我从来都好 系啊， 好敬重嘅。 我仲有好多喂猛哥 啊，系啊， 小钢炮啊， 猛宝宝啊嗰啲啊嘛， 成对兄弟， 嗰啲名好笑啊， 花花啊。向上挺啊！嗰啲咁样，我知啊，你 向上顶， 成个柜桶都系过晒期嘅，摆喺度啫。小心啲，小心啲啊！ 我哋 分享好开心嘢就系呢单就 系啊， 冇难 唔开心咩？ 好佢啊，系咁噶啦。 十秒讲完，我仲以为你可以讲到网上， 梗系冇啦。 不如我讲下第二样嘢啦。嗱，其实咧生活习惯健康与健唔健康咧就好紧要嘅。今日有篇文章，虽然里边有啲嘅，我觉得。都知噶啦，唉，唔使你讲啦，健康嘅习惯。不过有啲我又觉得可以攞出嚟讨论嘅。 好， 嗱，即系叫你做运动啊，饮多啲水呢啲，个人都个个都知噶啦。 嗯， 转得好慢，对唔住，佢未仲未转到。 但 系 未必转做得到嘛。 诶、 啊，系嘛？饮水你未必做得到嘛？唔系，对于一啲唔真系唔饮水嘅人嚟讲，系几难。 喂，我真系有啲朋友唔饮水喎，唔知点解。 我以前咪系咯。 真系唔。 但系我而家就会逼自己饮水。 你知唔知我而家有一个心态嘅调整啊？ 嗯、 我点样可以叫自己饮多啲水咧？我就谂紧，我唔系。我只是冲一些水落去一个地方洗干净的地方、 嗯嗯、 即是我当我跳出 好深奥啊！你呢、這个 呢、 這 个呢个一种景象系咪？ 系啊，即 系 好似我而家搵水洗一间屋咁样、 啊， 我就当我自己一间屋，我将自己抽离咗，倒啲水落去，倒啲水落去。 冇错，我同意你讲呢样嘢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都系咁嘅，因为咧我食一啲我自己觉得咧系唔好食嘅嘢，即系例如嗰啲咩 cereal 嗰啲咁嘅嘢咧，我有个朋友同我讲过，佢就话嗱嗰啲嘢咧，你咪发觉嘅就系攞喺手嗰度咧，你捽下佢，你冇发觉嘅咧就系佢系凹凸凸嘅，你咪当入咗你个肠嘅时候，好似个刷咁咯，一路经过你条肠嘅时候，我就 我即系帮你省干净， 帮你省干净里面嗰啲肠嗰啲污糟邋遢嘅嘢。 有啲似 我 嘅谂法，我嘅谂法就 系佢就咁教我， 冲一啲水嚟洗间屋， 系。 系啦，就 好。其实你唔好当佢好唔好食，总之嗰样嘢嘅话咧，系一种清洁嚟嘅。 嗱，咁啲健康习惯嗰啲一定会知嘅，就好快跳咗去啦。第一食早餐啦，要吓有营养嘅早餐啦。第二咧就系要有蔬果啦，即系蔬菜同果个份量。最近都好似卫生署都有讲嘅、 嗯， 好似唔知几多份蔬菜，几多份生果咁样噶、 嗯。你个拳头系为之一份啊嘛。 系啦、 嗯， 第三就系运动三十分钟啦，每日啊起码、 嗯嗯。 第四，唔知你有冇做啦？我咧最近就少咗嘅，以前每日日做嘅。 嗯， 用牙线去清洁牙齿、 嗯， 牙齿健康的人都会健康啲。 我就用牙缝刷， 牙缝刷即系嗰啲好似厕所刷， 因为嗰啲牙罅松啊嘛， 微型嘅厕所刷 系 咪 啊？ 嗯， 但嗰啲咧我都有用过下，但佢好快已经挛晒佢。 同埋你入到去咩？ 入到， 哦、 入到， 你啲牙都好疏， 入唔到啊！ 我唔知啊，我就觉得 有 啲 生得好密嘅， 但 系 佢有 size 分噶嘛，你咪用啲细 size 啲 都入唔到嘅。 系啊，入唔到就唔好入啦。 有啲位系入唔到噶，我知。 系啊。 你咧 可能夾硬入， 你係咪要用好大嘅牙縫刷啊？你係咪？ 佢 係 啊，佢用鋼絲刷， 佢用牙刷都可以插到啲牙縫，用正常牙刷插落啲牙縫都得嘅。 點解我講咩你哋都可以無限延伸嘅？ 唔知咧， 其實你哋使唔使睇醫生啊？ 不如你睇先啦， 帶你去睇。喂嗱，下一個咧，我就覺得幾得意嘅。我有冇諗過？不過可能都係好嘅。佢係將大自然啊。带入屋里边，咩、叫将大自然带入屋里边咧？例如有缸鱼啦，或者有啲树木啦， 种啲花啦， 等等等等，即系将大自然咧带入你屋里边。你有冇啊？ 有 啊，马小强你有冇？ 嗯， 我话说咧，唔知几多个礼拜前咧，有个朋友送咗一套嘅叫做鱼菜共生俾我， 嗯， 我都未 搞啊， 未的起心肝去。 咁啲鱼死咗咯噃，应该 我鱼都未买啊， 哦， 系啊， 即系其实佢整个咩俾你啫，整个兜俾你啫， 啲、种子都俾你。 即系你会唔会做咧？最后你觉得你， 因为佢话我最好呢个地方咧就晒到太阳嘅、 啊， 但我屋企就晒唔到太阳， 吓成 屋企晒唔到， 冇噶， 全日都 晒唔到， 冇噶， 哇，唔好似咁啦， 阴阴湿湿咁， 系啊，我都系咁话， 冇太阳到真系吓、啊， 最后警告。 最后警告乜嘢？ 冇嘢，我警告自己，我警告自己， 死啦大佬，我觉得我未好翻，我今日惊唔到佢讲嘢。 我警告自己当心，OK？ 哦，奇怪啲，我哋唔惊嘅。 系啦，哎呀，警告我。 唔通我惊嗰个仔识咗？好，第七谂呢个就大家都应该嘅。食饭嘅时候拎开手机，删咗电视咁样咯，因为会影响你食饭嘅专， 系啱 专注度啊。 死啦！但系我而家有一个新嘅， 你有新玩具啊嘛？ 唔系，而系嘅就系我食嘢嘅时候，我得我自己一个啊嘛，我系会中意嘅就系揿啲嘢出嚟睇。 哦， 咁睇 iPad 咯， 嗯， 系啊，睇啲即系综合综艺节目啊，咁样咯。 暂时都唔会，我都系专心食嘢嘅，无论好唔好食，我都会专心。 咁啊，食得好快咯，会。 点解啊？唔系咁 慢慢食， 专心食唔等于食得快噶。系啊，最后一个咧就系要工作都要娱乐，唔好只系全系就做嘢做嘢做嘢，有时候都要俾自己休息下。 收到。 我哋几开心啊！嗬，呢一份工咧，其实基本就真系娱娱乐。 你 应该 比我更开心啊！ 梗系啦，因为有人俾我玩啊嘛，人暗吹。 很春强 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王菲暧昧听紧节目是风骚快活人星期二的早上回来会有网上情送给大家 网上情。人生下半场，不计较，不解释，不强求。时间都去哪里了？还未来得及享受年轻，原来已经老了。总以为来日方长，殊不知一回头半生已过。看似漫长的一生，不过是睁眼闭眼之间。就似那句说话，他说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人生到了下半场，不要再迷迷糊糊了，放过别人，放过自己。细个的时候有时会跌倒，跌倒的时候会望下有没有大人呢？如果有大人就喊几声，等他来扶自己。如果没有，就自己爬起身。不理点都好啦，好快细路仔就会忘记跌倒的事情，笑得好灿烂，泪水都没有。长大之后，但点解我经常为咗好小事就长遮短叹，烦躁不已呢？后浪推前浪，前浪唔开心就话：点解你要高于我呢？后浪就会话：呢个只系一瞬间嘅事，下一瞬间你又会高于我。最后，无论系后浪前浪，都系归于水里边去。如果人哋升职发财，你唔开心，你觉得世界上有好多嘢你好难受，样样嘢都计较，一年到晚有几多日可以开心？以后嘅日子不如做一个开心嘅人啦。唔好理有几多钱，唔好理个职位有几高，不如谂下未来嘅日子点样可以释怀。有人唔小心踩到啲泥水溅到你身上，笑一笑话唔紧要啦，对方就会感激你。有细路仔过马路，主动带一带佢，细路仔就会多谢你。有老人家行得好慢，唔好心急，你让一让路俾佢行先，老人家都会多谢你。无事一身轻。曾经有一个人，有一日有人嗌：哎呀，细路仔跌咗落水啊！佢个仔好中意玩水，佢走过去，果然见到佢个仔同几个细路仔都跌咗落去。佢捉住几个最近佢身边嘅。一口气救了四个，再望他的仔已经不见了。他太太责怪他，他妈妈责怪他，个个都闹他，为什么不救自己的仔先？他答不到。在这个人生总有些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么细心想想应该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我们只是知道见到什么对的就做了先。不是所有人都是急中生智，犯错是不可避免。假以时日，我们就会知道人生做啱做错都是会。样样嘢都要计较，问返自己有冇做错，有冇揀错，能够问几多钱，咩时候想做乜嘢，觉得啱嘅就做。 何时入帐，何时才能后退，来而复去，原来从无绝对，难逆着疾风去追，来时是错，回头原来是对，如男共女，前面同是敌对，离或最实质前去，不怪手，没法让彼此拥有，永不放手，未放下那人，自由不放手，由以后不必分手，不去攻，不去手，任尽去对错，你有你，我有我走。 若像何时才能后退，来而复去，原来从望绝对，难逆着疾风去追。来时是错，回头原来是对，与男共女，前面同是敌对，迷惑最实则辞去。不怪兽，没法让彼此拥有，永不放手，未放下那有你自由。不怪兽，让以后不必分手，不去攻，不去守，任尽去对错，你我你我有我走。风，没法为你我停留，笑你我看不通透，情义不但变不可收。 Show 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教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警方在当地星期一接报后，在西南部邻近铁路一处地点发现一个大型货车，在车斗内发现最少40具遗体，十几人昏迷送院，警方正寻找货车司机协助调查，初步估计事件可能与偷渡有关。圣安东尼奥距离美墨边境大约250公里，星期一的气温高达摄氏39度。德州州长阿伯特指责总统拜登的开放边境政策导致今次悲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49点，跌179点，成交金额6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3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6，跌16.6。阿里巴巴115.7，跌2.4，美团是200元，跌5元，港交所387.8，跌12.4，京东集团255.2，跌2毫，小米集团13.9，升2.2，国美零售3.95元，跌6仙，盈富基金22.4，跌1.8，恒生中国企业78.12，跌4毫，吉利汽车18.84，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631，瑞士法郎8.213，澳元5.436，加元6.097，新西兰元4.94，欧元是8.303，每百日元对港元5.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0点，跌40点。港金报17,0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6美元，卖出1,8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大赤沙消防局对出。在封路方面，湾仔的分域街因为有警方的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揸车的朋友请你就改道行驶，不要走这一段的分域街。另外，油麻地的新田地街因为有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老道至到永星里之间的慢线同埋窝打老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恩田村、月田楼、东涌影湾园、月桃轩十一座、北角百福花园、加福阁、北角宝马山道二十四号、枫林阁二座、何文田胜利道九号、海船居、天水围天颂苑、颂月阁、何文田村景文楼、大埔大园村泰乐楼、大埔太和村福和楼和筲箕湾爱东村爱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悠长假期，陈海琪。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悠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即将在7月1日落户香港。 港台现正进行电台和电视广播信号测试， 密切留意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咦，美国电话喂 喂，我啊， 边个啊？ 我啊，咁都唔认得。 哎，明仔啊？ 系啊。 你转咗电话咩？都唔系之前个电话嚟嘅。 哦，旧嗰个我唔用噶啦，以后用呢个号码揾我啦。 哦，哎，好啦好啦。你老豆呢啱啱买咗机票，我哋下个月可以过嚟睇你个毕业礼啊。 哦，好啊好啊，阿嫲嫲我都好挂住你啊。唔讲住啦，我迟啲再打个俾你啊。嫲嫲，明仔好等钱使㗎。喂，嫲嫲，明仔啊，你要救我啊。 吓，救你咩事啊？你唔好吓我啊，咩事啊？ 我头先呢揸车撞到人，个伤者话要我俾钱佢，佢话要$50,000。 $50,000咁多？ 哎呀，嫲嫲，你一定要救我啊！如果我坐监，我毕唔到业噶。 哎呀，好啦好啦，我阵间咧过数去你户口嗰度啦。 啊，唔好啊唔好啊，不如你直接过啲钱去嗰个人户口啊。 点解唔直接过钱去你个户口啫？ 哎呀，唔系咧，我而家攞唔到钱啊！哎呀，唔好咁啰嗦啦，你快啲抄低去过数啦。 唉，不过得一粒酸，佢有事唔通唔够咩？ 多谢嫲嫲，咁样打个电话就有钱收。唉，啲人真系容易呃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喺度提一提大家，当大家收到来历不明嘅电话，记得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透露你嘅个人资料。如果有人透过电话自称系你嘅亲友，话佢自己转咗新嘅电话号码，声称咧遇到紧急情况要问你借钱嘅话，呢一个好大机会咧系诈骗嚟噶。啊，万一大家收到呢一类型嘅电话，记得保持冷静，千祈唔好立即答应对方嘅要求，可以找回相关的亲友去核实，只要保持精明，大家就不会成为下一宗骗案的受害人。 打来跟我认亲认戚，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即致电防骗热线18222。 有怀疑即打18222。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悭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小病系唔系福咧？ 当今日咧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谂翻起一个画面啊， 就系细 个嘅时候，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啦，读紧小学咧，咁有一次咧就妈咪啦，你阿计你咁热嘅咁样，啊发烧咁样，咁真系发烧啦，咁啊睇医生，咁嗰阵时咧因为冇啲咩疫情啊，咁大家对呢样嘢咧就觉得，咁耐唔耐都会病下噶啦，咁就唔会太紧张，但系就会睇医生。仲记得睇完医生咧，因为妈咪咧喺我病嘅时候咧系会。好啲嘅，即係好多嘢會 係啊， 譬如話平時我扭玩具咧，佢唔會買嘅，但病嗰日咧容易扭到。 你有恨憎啊！ 係啦、 啊，即係例如嗰陣你牙痛嗰陣，幫我牙之後咧會整啲雪糕 啊！是 我最記得就係嗰次咧，佢買咗一支咧拐杖劍俾我啊，細路仔嘅，即係好似一個拐杖咁啦，但係掹把劍出嚟嘅。就我嗰日病啊，咁啊買咗把拐杖劍俾我咧，我好開心啊，食藥都覺得好甜啊，即係我覺得嗰日覺得哇病真係好啦，仲有唔使翻學喎。 係啊，佢仲煲啲嘢俾你食， 仲煲啲嘢俾我食， 嗰啲嘢特別好食㗎，唔知點解。 所以 其他兄弟姐妹又冇得食， 佢哋冇㗎嘛，得你啫嘛。 喺嗰日我就覺得好幸福 啊， 病都病得好似好幸福，因為有玩具啦，又唔使。翻學，同埋講真都唔係特別好唔舒服啫，即係嗰人輕啲， 發燒啫嘛， 細路仔冇乜所謂， 係咪啊？流鼻涕啊！ 我突然間諗翻呢個畫面咯，即係一諗起小病是福呢四個字。 你而家又開始籌備下一鋪啦喎，係咪啊？又詐病， 冇你咁衰。 我唔係好明佢講咩。 佢嘅意思嘅就係話，你覺得咁樣，你病嘅時候就好似個小王子咁樣，你係咪籌備緊？ 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你令我有啲感慨啊，因為以前咧，你諗下一把咁嘅膠嘅。是的劍，我好開心。今日其實大人即係我哋叫出嚟自己揾錢啊，做嘢。你要氹自己開心咧，唔係咁容易 嘅。頭先我聽你咁樣講嘅話咧，雖則你係細個嘅時候呢啲咁樣嘅經歷啦，似乎嘅就係仲要有好多嘢先至能夠構成小病是福。 冇錯， 唔係話你病，跟住你就可以 就開心， 要有人照顧你咯。 係啊，有啲嘢食。 不過琴日我鄧你開心。 嗯。 我回心一谂，我如果我病咧，可能冇咩人得闲即刻嚟接我走。 嗯哼，嗯， 因为琴日男朋友即刻劈低所有嘢，即系喺嗰刻，无论天冧落嚟，佢都唔做住，接咗阿女朋友翻屋企。呢一种心思咧， 张张。 你有冇谂过我 唔想你 抛低呢度嘅工作，送你翻屋企， 我送你翻第二个屋企， 但系要一个人喺度， 讲咩？ 居外咗。 头先咧，头先咧，我同阿李丽月都奇怪，播紧新闻咧， 我都话我未好翻，我惊唔到佢讲乜。 有个孤独老人自己坐咗隔篱房， 系啊， 自己去睇手机， 系啊。 咁你横掂你睇手机，你咪坐喺呢度睇咯。 系啊系啊， 佢自己坐喺嗰边。 好奇怪，可你讲得佢今日嗰啲反应。 系， 你知唔知我筹备紧诈病？有晒铺牌， 你唔使炸啦， 你唔需要筹备啊！ 一睇呢个样， 你 都你 讲，好似觉得我琴日喺度诈病咁咯。 我冇咁讲啊， 咁得啊？咩叫做筹备诈病啫？ 佢琴日都话啦，我一打俾佢睇，佢咪饮紧茶。 系啊，我觉得啲人真系好，我知，因为其实琴日我真系好辛苦啊，咁所以我系冇听到你哋喺个节目里面讲嘅乜嘢。你唔使碌到个眼咁大就望住我，咁跟住我就喺度发觉就系啦，即系你会见到佢身边所有嘅人，佢哋嘅反应，你就知道究竟佢哋有几锡你咯。 咁嗱，小病是福啦。你有冇谂翻啲往事？系当日你病，但你真系觉得啊，系真系，其实今日几开心啊！我头先就系讲咗我自己细个一个经历。 嗯，头先你讲咗嗰个经历之外嘅话，我又突然间谂咗一样嘢。你有冇发觉嘅就系话年纪唔同嘅话，对于小病嘅定义都系唔同嘅。以前你会唔会觉得就系话有啲病，我哋系从来喺后生仔嘅时候唔会觉得嗰阵有咩事啫？ 有咩？ 例如中暑啦，系咪啊？嗰阵时候你有冇谂过？ 以前发烧都唔觉得系咩？ 唔会噶嘛。 以前发烧就发烧。 嗰陣時候可能係幾個後生仔話孭住曬啲嘢之後跟住咁樣去浪騎去露營啊， 曬㗎， 曬到啲背脊爛曬， 我真 係 試過， 我 試過， 唔係講笑啦，你有咪一樣冇嘢？ 覺得好型添啊嘛， 型就唔會嘅， 甩完又甩啲皮，甩完又甩，係嘛？你唔會覺得有嘢㗎，但係你年紀開始大咗，你真係覺得哇好痛啊！點解要咁咧？再加上一樣嘢嘅就我都覺得係嘅，譬如可能係早會，咪突然之間總會有一兩個同學唔知點。点解嘅就系成块面白晒晕低， 系啊， 翻学嘅时候啊，跟住话要送去呢个 sick room 嗰度，跟住你会搽啲白花油咁样嘅，我都觉得呢样嘢咧喺细个嘅时候，对于我嚟讲好遥远噶，我唔会觉得会有呢啲事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咯，你明我讲咩？ 我梗明， 系啊，嗱，以前啲咁嘅嘢咧，晒伤啦、中暑啦，例如突然之间有一日你起身你行唔到啦。而家咪有時會係咁嘅，你會覺得好驚啊，腰酸背痛啦、啊。其實佢唔會死人㗎，但係問題係你就已經係會覺得好辛苦啦。 同埋你會特別留意啲健康資訊咯、 啊。 我記得有一日睇到咧，佢話如果你成日覺得咧，你手手腳腳咧少麻痹麻痹，中風先兆，中 好多人都有 咁、啊。 我有一日坐得耐咧，起身自覺咦死人都中風， 係咪？ 即刻就驚嘅。 你以前細個你會唔會覺得啲咁嘅嘢？你諗都冇諗過，係咪啊？呢啲咪就係小病咯，你有時你耐唔耐嘅就係點解唔知好似呢一個位置咧， 痛痛痛痛有粒嘢嘅，仲會有粒嘢突咗出嚟。 你自己摸下摸下，你會驚嘅咯喎，係咩嚟㗎？咁樣折嚟折去嘅咁樣，所以我覺得就係小病嘅定義嘅話都好唔同嘅，隨住年月嘅過去。 因為開始唔係小病啦嘛。 係啊，因為你年紀大咗之後嘅話，你好可能係一個小病，但係一個大病嘅徵兆嘛。 係 啊， 你細個嘅時候嘅話，你從來都唔會諗呢啲嘢㗎，係咪先？腰酸背痛邊度會有嘅？曬咪曬。晒死佢咯！最紧要喺度玩， 冇错。 所以我觉得系好奇怪嘅。例如嗰啲咩腰酸背痛啊、冇胃口啊，嗱，开始年纪大嘅话咧，呢啲咁嘅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危险啊，系咪？ 系 咁咯。咁如果你话讲翻嘅就系细个嘅时候有冇试过咧？我觉得其实有时如果你都知道自己破嚟可能系伤风咳感冒，正如你头先咁样讲啦，屋企有人会照顾你咧，有时其实明明都好翻，但系都会话俾佢听。 叫啊， 妈咪，我仲系好辛苦、啊。是 又或者明明自己可以躝出去攞啲嘢食啊， 你攞 俾扭 计啊！ 即系等于头先我网上情，佢里边佢话如果你跌倒，你要望一望有冇大人，有大人喊一大声啲，冇大人自己起身咯， 咪咯，仲。趴喺度做乜鬼？起身啦！ 系嗰啲时候，我就会觉得系真系一个福气咯。所以话你小病是福嘅话，都要跟埋个尾嘅，就系有人照顾你。我俾你真系小病啦，好似我琴日咁样，系咪？我晕啫嘛，净系一个晕啫。我根本我连行出去嗰、那个厨房嗰度煲即系执一杯水啊，煲煲粥我都做唔到嘅时候嘅话，咁呢个就唔系福啦。啱唔啱啊？ 啱。 嗯。 你有冇试过啊？我试 过 啦， 佢咪啱讲完， 我试过一次啦。 人哋啱讲完，咁你又冇试过？ 我会唔会而家就系小病 咧？面咧好好食啊！你有冇试过食面啊？ 我啱去完厕所，你今日使唔使去厕所啊？阿陈生过去食啊，陈生。 我其实可能有病，你哋唔好笑我啦。 我知道你系啊，我期待你好咗啦。 你 讲 啦，你讲啦， 你 讲。 我试过咧有一次真系叫炸癫立福啊！我有一次响， 你讲呢啲我都好咸湿嘅嗬？呢四个字 炸癫立福系咸湿， 但系你唔会谂，你唔系谂住讲呢啲啊嘛？ 我唔系， 咁有咩好听啊？ 咁你讲啊，咁你讲。 响东莞做嘢有一日，哇，好唔舒服，可能唔翻公司，就喺隔篱啊，即系隔条马路，我就住喺对面租嗰间屋嗰度，跟住有个女仔打电话俾我，喂，有啲文件要赶住签，我话我唔过嚟啦，好攰，好 你攞嚟俾我啊，系啊，我喺床等你啊。你直接上床揾我签，直接上床揾我签得噶。 顺便买到个西炒，再加个热柠茶。 我自己有笔噶啦，你唔使攞笔嚟，你直接拎个文件爬上嚟啦。我帮你签， 直接使人哋帮佢买嘢。我讲 冇台嗱，你将文件铺喺个身口，等我签。 系啦，讲啲都唔紧要。我有办法避开啲山坡。 你真系衰到，你真系衰到。 佢既然都讲开啦， 我做咩啫？ 再下几成咯。 喂， 唔系咁点啊？ 佢攞啲文件上嚟，我度喺厅嗰度签咗，做乜嘢啊？你讲咗乜嘢嘢啊？有小山坡， 佢唔做得呢啲嘢。 你 听 啦，从军，我唔记得 我唔会有小山坡嘅，全部都系。 唔掂啊！你讲埋先，讲埋先。 咁佢咪上嚟咯，叮当叮当，咁我咪开门咯。哇！佢除咗攞文件之外咧， 咩？ 佢除咗攞啲文件俾我， 佢除咗啲咩？系嘛？你系咪听到呢啲啊？ 我 听到吓，我以为佢除 咗，除 一嚟就除咗啲嘢，哇咁快！ 除咗攞， 除咗条攞 点啊？跟住点啊？ 跟住佢仲攞烹竹俾我，哇！我真系觉得好 窝心， 好窝心。 因为但我想问咧，佢同你咩关系？同事啫， 下属。因为我觉得响， 你觉唔觉得佢系为取悦你？ 系啊，唔系，但我唔会，真系唔会。佢话系啲同事叫嘅，吓、因为惊我唔舒服，一个人佢知我厨房乜都冇，我就得啲水喺度，全部其他嘢乜都冇。 咁佢咪即刻喺你面前嗰度咧扭开烹竹就噗， 唔系。是吹嗰啲竹， 跟住自己食， 好热啊，老细，我帮你吹啊，啲竹 自己食，食完之后就你签完啊嘛， 你谂下你两个都咁开心，就快消费 结束啦， 我帮你吹啲竹啊， 佢吹完就走啦， 咁好啊，咁你即刻好翻系咪？ 噗噗之噗噗之，吹成口水落去。好好味嘅，我吹过啲粥，食啦食啦。 系啊，你病嘅时候咧，有人关心 你 咧，系 啊， 你系特别觉得窝心。 咁你有冇爱上佢啊？ 冇。 嗯，咁呢样唔系好切合你头先讲炸癫立福。 系咯，头先你话炸癫，其实未，唔系佢未讲到故事系精热，你继续讲啊。 系咯， 跟住点啊？ 佢通常都要铺排一个钟。 系啊， 唔系高潮过咗啦。 吓 咁快？ 咁咪叫炸癫立福？ 你咁快？ 系啊， 就烹竹咋？ 系啊， 冇其他嘢啦。 冇啦，真系冇。系啊，水唔系同埋佢买。 靓唔 靓 女噶？ 靓， 靓你冇理由咁样食粥就算噶 嘛？咪就系咯， 啲药俾我， 你点都会攞条油炸鬼出嚟食下噶？ 即刻炸！ 油炸鬼，鱼淋淋有冇食啊？ 诶，好啦，心如止水， 够啦，系啦，过晒界啦， 系啊，去大厅坐下先。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见艺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翻嘢事务所 始终像鸟同人不同，我们真的控制不到它。其实你等个画面按那下是得 0.01 秒的机会。 他是 CIBS 广播人生态摄影师 Terry。 无分国界的爸妈 离开人呢太 traditional， 他们就以为我们如果自己揀个老婆的话就一定会离婚，但如果是家长都在出世，他们就给你试一下。 他是 CIBS 广播人尼泊尔裔港人 Shiva。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11:29，好快听11:30嘅新闻报告。翻嚟咧就继续我哋嘅讨论区。今日话题就系小病是福呢个说话有几认同呢？ 冇错， 好 认 同 啊！街坊街 讲，冇错冇错，好多朋友都已经发现啦，讲咗佢自己感受。我谂呢个都同自己嗰个心路历程啦、经历啦，同埋点样睇病呢样嘢有关嘅。好，先听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仲有两日就卸任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她的官方 Facebook 和 IG 账号分别发表最后一则贴文，提到两个账号过去五年分别发布了超过600和500则贴文，账号将在6月30日结束。多谢每一位留意他贴文的市民，和不少留言分享感受的读者。林郑月娥在最后一则贴文上载他在政府总部天马公园和在礼宾府的单人照片，提到同事一直支持他紧凑的工作节奏，劳心劳力，离别在即，大家都感觉有点不舍。林郑月娥说，回归25周年的重大日子，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彰显中央对特区的重视和关怀，期待习近平在庆回归25周年之际的重要讲话，为特区指明方向，协助香港再上新征程。本港五月楼价转跌，未能延续四月升势。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4.4， 按月跌 0.3%， 指數四月時曾經反彈 1%， 並結束連續三個月跌勢。上月樓價按年跌 2.4%， 今年頭五個月累計跌 2.4%。 上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轉跌 0.4%， 按年跌 2.4%。 至於大型單位樓價連升兩個月，按月升近 1.6%， 按年就跌大約 2.9%。 另外，本港5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按月持平在 177.3%， 按年跌大約 0.6%， 頭五個月整體租金累跌近 3%。 美國德州警方在一架貨櫃車上發現最少46具遺體，另外有十多人昏迷送院，初步估计事件和偷渡有关，已经交由联邦当局调查，至今扣查三人。圣安东尼奥市警方在星期一接报后，在西南部邻近铁路一处地点发现这架货柜车，形容是同类事件中最严重的一宗。消防在货柜内发现46具遗体，部分堆疊在一起，死者中沒有兒童，另外有16人獲救，包括12名成年人和4名兒童。消防說部分獲救人士的體溫很高，筋疲力盡，車上未有發現食水。聖安東尼奧距離美墨邊境大約250公里，星期一的氣溫高達攝氏39度。德州州长阿伯特指责总统拜登的开放边境政策导致今次悲剧。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在社交网站形容这种怀疑偷渡事件是德州的悲剧，他说至今知道有两名伤者来自危地马拉。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896宗新冠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833万宗，再多5名患者不治，累计超过240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62人，较前一日减少6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从今个月10号起一直保持在10000宗以下水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31点，跌198点，成交金额7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元，跌18.2；阿里巴巴115元，跌3.1；美团199.8，跌5.2；港交所387.2，跌13元；京东集团255.6，跌9.8；小米集团13.82，升8仙；盈富基金22.36，跌2.2；国美零售4毫，跌5.5仙。恒生中国企业78.52元，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32，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0点，升19点。港金报170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21美元，卖出1825.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一宗交通意外报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咧有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龙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都比较车多，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由于油麻地新田地街有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星里一段慢线，同埋窝打路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东涌长东路愉景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夜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随住新媒体迅速崛起，时尚杂志《盛装》喺转型嘅时候面临主编空缺，由宋佳饰演嘅副主编陈开儿踌躇满志，但系集团就任命咗袁咏仪饰演嘅萧红雪为新主编。但新人士又会否带嚟风暴呢？ 国剧夜场《盛装》， 六月二十八同二十九号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喎，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喎。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今日就系小病时不时福咧。咁啊，我哋嘅街坊咧就好多人咧已经有不同嘅意见啦。咁我哋可以咧，马上听一听唔同街坊，想听边个先咧？不如嗱，我哋有阿陈太啦，有阿 Barbie 啦，有 O 啦，咁样样。 好多街坊 边个先咧？ 陈太， 陈太先啊。好，阿陈太，请问你觉得小病系咪福啊？ 小病是福咧，我觉得系用嚟安慰。即係一啲患咗少少病嘅朋友嘅一啲説話嚟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小病都係病啊嘛。即係你話有少少牙痛都真係唔舒服啊嘛。你話而家今時今日更加啦，你有少少即係頭暈身興或者少少嘅喉嚨痛啊，咁你仲驚，你都唔知道自己係咪死啦，會唔會即係 covid 咧咁樣？所以我就唔會贊成小病。 是福呢個講法咯。細個嗰陣時都唔會覺得話，喂有少少病咧，就好啦，唔使翻學啊咁樣，都唔會嘅，因為你有少少病都係病啊嘛，你要喺屋企，你都唔可以做一啲你喜歡做嘅嘢。咁啊，大個咗咧，你話哇有少少病，你又擔心嗰啲少少病會唔會變成大病咧，都係要去睇醫生先咁樣。所以我從來唔贊成呢個講法嘅。 喂，其实我想讲咧，牙痛唔系小病嚟噶， 惨过大病啊！ 系啊，你记得一个说话，牙痛惨过大病。 系啊，记得啊，好辛苦噶。 所以牙痛绝对唔系小病。 同埋其实头先都有讲过啦，你就话啊，唯一一样嘢嘅就令到大家可以再身体好啲嘅就系要用牙线啦。其实真系噶，因为好多时候你都会知道嘅就系牙周病又好啦，或者系牙齿嘅问题系可以攞命嘅。所以其实大家系真系要好好地去即系刷牙，同埋嘅就系要令到你嘅口腔要健康咯。 知道。 好，另外小白啦吓， 我系小白白元浩啊。小病是福咧，我肯定觉得咧系讲得啱噶。我自己咧都识好多运动员嘅朋友，仲系啲精英运动员，咁啊佢哋个个身体好好啦，系咪？咁啊既然讲得小病是福嘅，冇错啦，因为佢哋成日咧都会觉得自己身体实在太好，咁啊四肢发达，头脑亦都非常之精明，咁所以每一样嘢佢哋都好中意去尝试，同埋咧。就有一個安全意識方面咧嘅問題就出現咗啦，就係佢哋呢一方面就比較薄弱，咁啊變咗喺好多唔同嘅遊戲啊或者練習嘅時候咧，就成日恃住自己，喂我真係可以打橫行噶，就疏忽咗個安全意識，就搞到自己咧撞親啊整親，甚至乎咧有陣時一唞咧就要唞幾個月。咁你話係咪啦？小病是福咧，其實除咗身體之外咧，仲係嗰個心理嘅問題。如果你太過依賴自己諗住強健嘅體魄嘅話咧，咁就好容易會整傷自己啲手手腳腳，咁就好麻煩噶啦。 嗯 ，OK， 即係講緊話啲運動員啊， 係， 即係我唔贊成喎。 輕視啊，佢話佢哋輕視， 因為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就係、是、當啲運動員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冇錯，嗰、那個心理上面嘅建設咧都係重要嘅。因為當你喺度唞緊，你 physical 嚟你好翻啫，但係其實有時你會凝住，你會唔會咁樣噶？即係會凝住咁樣嘅話，好傷噶。係 啊，會有陰影咯。 係啊，會唔夠膽咯。但係同埋嘅時候，我會見到嘅就一路喺度唞緊嘅時候咧。一人會開始肥 啊！哦，係 走樣啊！ 你關注呢啲喎， 運動員啊嘛，頭先阿小白講緊， 你狀態要 pick 翻噶，你休息得耐。 冇錯，你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同埋嘅就係雙倍嘅能力，你先係 pick 翻。 冇錯啦，好。另外咧有神光嘅 O 啊， 好啊， 小病是福，梗係啦。你睇下平時啊，人緣最好嘅瑞姐，琴日有少少唔舒服啊，幾多人去關心佢啊？因為咧。可以見證到佢平時咧和蔼可親啊，同埋咧人靚聲甜啊，總之做咩都好啦。總之有少少病咧，啲人嘅關心同埋愛係最重要嘅。我係阿 O 啊， 世界仔，世界仔 ，World Boy，World Boy， 世界仔幾識講 咁似我嘅， 你行開啦你。我先有朋友同我讲话你心地唔好啊！ 边个？边个？ 我有个朋友。 边个？ 你唔识嘅，因 为 佢当你系真嘅讲嗰啲嘢，跟住佢话我好嬲啊，佢心地好唔好啊？ 又话你诈病， 咒你系啊！ 我反而想识你呢个朋友。 我唔想介绍佢俾你识，俾你糟蹋。 好啦，另外陈哥嘅靓女阿 Barbie 啊，林 慧，我系 Barbie 啊，我觉得小病绝对是福啦。嗱，病嘅时候咧可以感受。话身边嘅人咧对你嘅关心同问候啦，特别嘘寒问暖，同埋咧好理所当然咁样咧，身边咧如果一啲爱锡你嘅人咧，就会多啲照顾你啦，多啲问候下你啦，全天候咧廿四小时咧都会有唔同人关心你，所以我觉得小病都系一种福气嚟噶。 咦？如果大比数啲人都觉得系， 我都觉得系啊， 你都觉得系啊，小病是福 系啊，绝对系啊。 点解嘅？ 我试过咧照顾一个病人。哇，真系好温馨噶！边个 嚟噶？ 小女朋友啦，梗系 佢点咩病先？唔系你嗰时系咩情况？发 烧感冒咯。 你嘅照顾系代表乜嘢？你嘅照顾佢系代表咩？ 照顾乜嘢？照顾边方面？ 照顾佢起居饮食一日啫。 哦，一日 系啦，煲啲嘢俾佢食啊，照顾 佢。佢仲健在系嘛？ 食完烹粥之后， 佢有一日，佢有一日真系病咗，哇，成身滚热辣噶！你哋 摸匀全身都热啊！ 你摸勻全身，使唔使摸勻全身啊？ 咦，呢度又 睇人， 呢度又熱，呢度又熱， 咪得咯。 然後咧，因為佢， 佢係咁樣講，呢度又熱， 最熱呢度，我同你講咁樣先。 系咪咧？呢度又熱，呢度又熱，哇！又熱，哇！好熱啊你， 声声都热辣辣。 同你各位， 但系就冇帮我探鱼网， 搵唔到支探鱼棒。 冇 错，有冇对顶嘅代替？ 棒啊，哦，咁真系好热喎。 系啊。唯有俾个冰袋佢啦，系啊，系啦， 点啊？ 喂，因为咧，原来一个女仔病咧，我觉得有病嘅美态嘅，佢长头发咧，佢散咗落嚟咧，然后就再攞， 因 为 佢系你女朋友啫， 唔系，我真系觉得。女仔病係另 一 個樣嘅， 求其一個人病未必，即係唔係 佢未必想俾你見到佢病嘅樣咯。我同意， 啱咁我又成日又俾水佢飲啊，俾藥佢啊， 真係， 嗯， 俾咩藥佢飲啊？俾咩藥佢飲 啊？啊！屌，我越食越興嘅一個人，係啊。 你咪 有 咸 礼食药有效嘅， 唔系不过我真系听过有啲咸湿仔有讲过呢啲咁嘅嘢。 乜嘢 啊？佢话当啲女朋友当啲女朋友病嘅时候咧，你系会特别见到佢平时冇嘅一面嘅。 系啊， 即例如佢好似高羊咁啊，又或者佢 真 系瘫晒啦，冇晒力啊， 系啊， 觉得佢好吸引嘅。 系真系啊， 真系，我觉得呢个咸湿仔。 你 系 咪撩紧佢想讲佢嘅？ 因为嗰个人你都识噶。 系 啊， okay, 啊， 因为有一次佢话俾我知嘅，佢就系话佢要去探咸湿仔嚟噶，咸湿佬啊。咁佢话佢探佢个男女朋友。 我以为你身边得一个嘅添， 唔喎，佢系最咸湿。咁 有 个就咸咸地，系啦， 咸湿之王。 咁咯，咁佢又话佢原先咧就谂住嘅就去探下佢嘅啫，点知到最后尾嘅时候佢打搞咗佢。 哦， 几不人憎啊！ 哦， 系啊， 人哋病都打搞。 系啊，我咪就话你系咪人嚟噶？你咁都唔放过，咁佢就冇啊，佢去见。到嘅时候咧，就系佢另外一面，佢未见过， 好 纯若如羔羊嗰下，即 系 任由你摆布嘅啫。饮啲水咧，饮啦；你食药咧，食啦。 扶佢去厕所咧，佢又挨落去你度。 系啦，佢话哇，真系忍唔住咁讲咯。 不如今日边度教识讲一样嘢，好冇？ 讲完 病中打搞技， 系咪好衰啊？真系好乞人憎啊！我觉得真系探人。 咁如果个女仔自己 OK OK 咯， 咁我女仔又未至于 两情相悦，我又唔可以话佢好衰嘅。 我覺得你唔應該嘛，你照顧人哋就好心，你俾人哋瞓下啦。 或者佢覺得咁啊快好啲咧？ 會真係會 會㗎，係 啊， 對男士嚟講快啲。 咁你嘅單點啊？你嘅單係 咪就係咁樣樣照顧佢咯？跟住咧，我話煲粥俾佢，煲啦，煲下，咦乾曬喎，變咗一撇。 咁你咪睇住啲粥嘅咩？你煲粥點會 煲啊嘛？ 煲粥有幾唔識煲啊？炸啲米有啲水， 個比例唔啱啊！結果咧，我咪又走落街買一烹粥俾佢食咯。 但 佢都覺得好啊， 都好嘅。 但我真係覺得咧，佢係會感受到嗰啲幸福嘅，即係原來病有人照顧啊，俾杯水啊，俾兩粒藥佢啊， 同埋煲窿啲粥啊，咁樣係都幾好嘅。 唔係，同埋其實我覺得係你睇到佢對你有幾緊張， 係 佢緊張你嘅話，我覺得係好開心。 係啊， 即係就算我琴日咁啦，我喺屋企啦，咁但係問題係我照顧唔到自己啦，咁我都有啲懵懵地，我就嗰度即係啊，翻到屋企之後我瞓喺度。其實咧，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你病咧，原來啲時間係過得 好慢 㗎。係 啊， 好啦，我俾你唔使翻工，好冇？我俾你唔使俾阿鹹強激，但係問題係再。呢度得嘅擺埋落去嚇，咁跟住咧，你就會覺得就係我俾你瞓啊，好唔好？我俾你瞓，我俾你喺企頭，又如何？ 有時輾轉反側， 輾轉反側。跟住我就咁，我瞓，我已經瞓得好耐啦，我已經好攰，我已經好肚餓，又好口渴。一起身望一望嘅時候，嚇兩點四咋？ 係， 係啊。跟住我就哎呀，瞓得冇啦，唔喐啦，唔好搞啦，個頭好暈啊，瞓。一陣間又我已經瞓得好耐啦喎，嚇仲未天黑啊，三點五咋？係，你真係啊，我又有幾下係咁啊，時間過得好慢。 好 慢，所以我覺得你 唔係好辛苦啊嘛，你個人仲係好辛苦。 冇錯啊，所以咧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咯。所以你話小病都未必真係福咯，仲有呢啲咁嘅人出去打攪下你添。 好唔好啊 ？Peter 解釋講呢個， 一於咁啊， 好嘛？病中打攪技，好唔好？ 好嘛。 話題用光了，然後熱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话，就算有指责， 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铃声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没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难道不可怕？ 是不是很可怕？ 喂， 唱完唱完唱完唱完， 服了聲走了。喂，有個朋友說，喂，其實馬小強，你剛才說炸炸顛覆福都不是的，是不是完全都未到這個程度？ 是不是 咩啊？有咩炸癫立福啊？ 系啊， 你 系 咪 几癫啊？ 你 系 咪将个高潮拎走咗唔讲埋出嚟啊？ 我觉得佢 最重要嗰啲 punch 冇讲到。 咁样下头教授讲咯。 食完粥之后点啊？ 嗯，啊、你快啲同人哋交代。 定系你用口掠俾佢啊？啲粥 咁就炸癫立福啦。除非你做埋呢一下，如果你冇做呢一下嘅话，就同炸癫立福简直其实系好远都冇。 我修正，收翻嗰个炸癫立福。 咁係你自己講㗎嘛。 係啊，我修正返。 好啦，好啦。喂，話時話今日你今日下樓教室講咩 呀？哇，犀利啦。 有人問呀、 啊、唔係我問啫。 係、啊。 水滾茶涼，人走茶涼。講、啊、茶葉。 聽落好似有啲傷感。係 啦。 人走茶涼呢個算係有啲傷感。 點、啊、解、啊、我哋 ban 佢係咪？ 唔聽，我要聽炸癲立福。你一定有試過。 大結局。你有冇試過頭先我講嗰啲嘢啊？垃圾佬。 有炸癲立福，周身喐。 有 嘛？有啊，真係有啊。 有。 有㗎，你哋啲垃圾佬。 女士咧病嗰時咧係好性感啊，有時覺得都話嗰啲頭髮垂咗落嚟啊，然後又冇乜精神啊。 唔同意。我唔同 意，因為身佢真係熱辣辣滾嘅。 知啦，你講幾次？ 係、嗯、啊。 你點知啊？你用咩嚟探啊？ 咁你？ 你点知佢热辣辣？ 我先话热辣辣，哎呀！ 见到佢成块面红晒，系咪？嗱，点解我同你咁样讲咧？你就话即系女仔病，我觉得系好小病，咁、 嗯、 可能就会性 感 嘅，即系譬如可能佢喺屋企嘅话，咪、嗯、着件睡衣，跟住有个吊带又少少跌咗落嚟啊！ 佢会嬲翻件嘢嘅， 系啦，就薄薄地咁样有件神褛咁样，系咪？头发又跌咗落嚟啊咁样。但我琴日我病咧，我搭车翻去嘅时候咧，即系我男朋友揸帮我揸架车翻去嘅时候咧，我喺个倒影嗰度咧，我吓我自己一跳， 好、嗯、憔悴。 你琴日个样就真系 有啲憔悴啊，系啊， 哇，好似六十。八歲咁， 唔係你，因為嗰時啱啱病起啊嘛，即係啱啱發作。佢嗰時咧，如果你譬如話病啊，已經休息咗咧，又、 哦、即係康復裝 係、哦、啊， 你而家就啱啱步向病， 啱啱起 嗰樣有研究啊， 係、 哦、 啊，真係㗎， 真 係 炸癲立福啊， 趁佢病攞佢命， 係啊，你咁樣講就差唔多啦。頭先就唔係炸癲立福，係咪就趁佢病攞佢命， 趁佢病攞佢命， 攞佢邊條命？要佢要佢你要咩啊，大老爷！ 死啦！我就死啦！我就死啦！就死啦！真系 死嚟！ 系啊！真系真系真系死！真系死！今年金波真系死啦！ 冇啦！ 讲紧咩啊？ 炸癫立福，古文第一个炸癫立福。亲佢病， 攞佢命 ，take her life， 死你！ 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 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水到肚里伤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是光辉的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 至少46具遺體，另外有10多人昏迷送院，初步估計事件與偷渡有關，已經交由聯邦當局調查，至今扣查3人。聖安東尼奧市警方在當地星期一接報後，在西南部鄰近鐵路一個地點發現這架貨櫃車，形容是同類事件中最嚴重的。消防在貨櫃內發現46具遺體，部分堆疊在一起，死者中沒有兒童，另外有16人獲救，包括12名成年人和4名兒童。消防說部分獲救人士的體溫很高，筋疲力盡，車上未有發現食水。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酷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和菲律賓。預測本港天晴，下週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 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26点，跌202点，成交金额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蚊，跌18.2；阿里巴巴115.8，跌2.3。美团200.2，跌4.8，京东集团254.6，跌10.8，港交所386.6，跌13.6，小米集团13.84，升1毫，比亚迪股份322.2，升4.2，盈富基金22.36，跌2.2，国美零售4毫，跌咗5.5，恒生中国企业78.02，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637，瑞士法郎8.213，澳元5.441，加元6.102，新西兰元4.947，欧元8.3065，每百日元对港元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2点，升41点。港金报1709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06美元，卖出182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清丽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啦，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苏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西贡的普通道来回方向近日万年街一段行车缓慢。在港岛区湾仔的分域街，由于较早前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东涌裕东路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御林居、荃湾豪景花园林景阁、沙田石门村美石楼、沙田石门村瑞石楼、青衣迎翠半岛三 A 座、马鞍山耀安村耀和楼、大埔运头塘村运来楼、屯门大兴商场地下64号铺百分百餐厅、屯门良景街市地下 LK 一号铺嘉华餐室、屯门良景广场 L103号铺争鲜回转寿司。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同爸爸讲：我今日咧上堂食嘢俾老师发现咗，老师咧要我拎出嚟同其他小朋友一齐分享。 小明爸爸就问啦：咁你有冇攞出嚟啊？ 小明话：冇啊，我冇咁多鼻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你个仔考完 DSE 了，他有什么打算啊？ 他说想试下做嘢，但是又没什么方向，都几迷茫啊。 你可以叫他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他们专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不同行业的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在职培训的工作机会。 但他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会不会不适合他参加的？ 不用担心，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都可以参加的。计划还会安排专业社工担任学员的个案经理，以同行者的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的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和在职支援等等。 咦，不错啊，那真的要介绍给我个仔参加先得。有兴趣的话可以怎样报名参加的？ 除了可以邮寄、传真或者亲身去计划办事处递交申请表格，年满18岁的青年人呢还可以直接上计划网站申请的。你一于呢叫他快点上去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详情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利 二台话你知，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潜力新星舞台初现光芒，出发2022新时代奋斗者，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哎呀，我近排肥咗好多啊，啲裤咧有啲窄啊，我觉得咧我系超重咯。 体重系过瘦、超重定系肥胖，唔系靠你觉得噶，系可以计体重指数噶。 啊？点计啊？ 以公斤为单位嘅体重除以身高嘅平方。 平方除咩话吓？ 你都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体重管理，仲会教你点样计体重指数啊？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下昼十二点搭三，未开始我哋嘅环节之前咧，我想咧向阿 Winnie 啊致最深切嘅祝福，希望佢快啲好翻。因为咧佢话咧上星期五啊6月24号细仔确诊，第二日咧到大仔，琴日到老公。 今日到自己快得中咗，咁即系一家人咧都患病啊！咁希望咧佢快啲好翻，佢打仗中啲一家仍然听住呢个节目嘅。 好啊， okay、早日康复。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亲佢病攞佢命， 老爷 死啦！ 哎呀， 开始。 其实而家好似变咗你哋主导 啊！ 你哋好似点歌咁。 系啊，我哋点唱 啊？我想点呢一首歌听。 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就住我哋呢个话题嘅话，你讲翻个故仔。 佢个样咧系呆咗。 呆咗。 点解你哋讲唔系我讲嘅？ 即系你哋都想听翻个故事。 系啊，你肯定讲一半唔讲一半啦、啊。 你 何必要咁啫？ 系 咪 好？ 咪讲埋下嗰下半，快啲。 咁其实咧， 边下半啊？ 咪就系为佢食粥吗？ 即系我不如我从实招来咁仲好啦，系咪先？其实那个女仔咧就唔系我哋公司嘅，佢、就系隔篱一个湖南菜馆门口 reception 嘅。 咁你点解要拎佢？点解 要攞啲文件俾你签啊？签咩？ 吓？ 点解要攞啲文件俾你签啊？ 因为佢哋嗰个地方租嘅地方咧，就系属于我哋管理嘅范围嚟嘅。咁然后咧，我哋每一年咧都要 renew 翻哦，即系每一个商家，如果我哋搞啲推广活动咧，每个商家咧都要签字，然后作实，同埋某一程度上嘅支持，例如钱银上。又或者如果冇錢啊，我哋 梗係明白啦，即係總之一啲文件簽啦，係啊，唔想啫。我你係咪？ 我明啊，我一早已想截佢啊。 cut 佢咪？ 我以為你想知啊，但係 我完全唔想講緊咩啊？ 使乜我講佢要簽嗰張嘢嘅來源啫？ 咁你頭先皺曬眉頭啊嘛？ 我冇要知道佢就係簽嗰張紙嘅原因係乜嘢啊？就係個女仔點解會出現喺你間房呢個先至係重點啊嘛？係 因為咧呢個女仔咧佢好高大嘅。咁已經，我你聽我講埋先啦。同埋咧，因為佢係企做 reception 嘅，咁每次我去食飯咧，佢都好開心嘅，就主動問我攞電話啊，成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曾經有個女仔咧主動問我，叫我咧陪佢去買內衣嘅。 唔記得，少有呢啲人。 我就記得有一次咧，你喺張牀瞓緊覺，可唔可以俾半邊我瞓？ 我冇講， 唔係呢個，唔係呢個。 有冇講過？有，我入嚟， 我 想入嚟瞓得唔得？ 係啊， 有。 啊！佢唔应喎， 搞错 啊！口硬无耻啊！自己讲完， 同事 荒淫无道 啊！ 真系， 系啊，简直就系走林浴池， 走池玉林，你又 入字不能， 你又 最爱波波池啊！啲人 系咪就系咧？最爱波波池又嚟啦，快啲啊！ 咁佢就因为嗰日咧，其实我喺下昼先上去瞓嘅，即系翻屋企。 而家咪仲系讲紧 呢个女仔， 湖南女 系啦。咁嗰日咧，我都去食饭。我就话啊，今日唔好舒服啊，你迟啲先揾我啦咁样样。跟住咧，佢就打电话下周落场啊嘛，佢哋有打电话俾我，问我喺边。 今晚生你喺边啊？ 系啊，陪我玩波波池啊！我自己一个唔好玩。 冇嘢，晏昼有波波池玩。 梗系有啦，五颜六色嘅。 小妹五颜六色啊！ 波波池系五颜六色嘅，你波。 你唔知嘅咩？ 你冇玩过？ 系啊。 有。 你冇留意啲颜色啊？ 一瞓我成个人收晒个波波里边。 仲有啲細路仔好中意喺度賴 cam， 有嘅咩？ 我證實，因為我有個朋友 咁核突， 係佢係做啲兒童樂園啊，你知嘛？跟住有位佢同我講就，哦，今日晏晝唔使翻，我點解啊？佢因為要清洗波波。 呢個咪等於有啲細路仔游泳池嘅時候整污糟啲水 啊？ 佢 控制唔到啊！ 因為佢哋會好興奮㗎，係 興奮唔自覺控制。 跟住佢哋唔著內㗎嘛， 你唔會講你興奮嘅時候唔會賴㗎， 好難講。 人到中年， 我覺得 咩都會發生， 忍唔住。咁啊，講埋湖南菜先。 忍唔住，我會死忍啫。 咁樣嘅。 咁點啊？ 好啊，咁點啊？ 咁佢就 打電 話俾我啦，係啊。咁問我喺邊？我話喺屋企，佢真係好唔舒服。我話係啊，咁樣。佢話：誒，使唔使過嚟睇下你？我話唔使，我一個人休息得啦。 係。 佢話：誒，唔緊要啦。份文件都趕嘅，我心諗邊趕啊？不如攞咗去俾你簽。 其實關佢咩事啊？嗬，佢只不過係一間酒家嘅一個咩咁，但係文件點解會交到佢手上？ 點解唔係個老闆？ 跟住仲要上去個老狼狗屋企嗰 度。老狼狗 ，Old Wolf Dog， 道歉。你話貴到得老狼狗 啦，簡直就係，係咪先？有乜理由？ 老咧就係形容你嘅年紀， 係 狼咧就係你嘅態度，狗咧就係你即係嗰啲天性。 似狗， 係 似狗就得。 你持久就得， 冇理由夠膽咁樣晏晝送啲嘢上去老狼狗嗰度。 佢上啦，唔關我事啦， 浪情切意係 啦，咁佢就話 俾個位要入添。 梗系入啦， 咁点啊？ 咁点啊？ 今日系咪飘流教室真系讲呢样嘢？ 佢讲 都 讲 紧啦，哇！你个人非如是， 你又想佢转啊？ 唔系，我觉得好似好慢咁 啊！ 你 系啊，因为 我不嬲都系有铺排噶嘛。咁话你上嚟啦，我话但系我头先咧就都冇乜胃口， 系唔系好舒服？ 系啦，佢问我咁，你夜晚有冇嘢食？ 讲嘢咁窒嘅咧，中间系咪佢系咪剪紧咗好多嘢去？系 咪 因为个 language 佢系咪讲国语咁样？跟住佢要翻译啊 ，turn 翻过嚟 系啊， 冇乜胃口。 佢问我你夜晚使唔使攞啲嘢俾你食？ 咩啊？而家系晏昼。 系啊，佢知道我都唔煮饭噶嘛，因为佢上过去我嗰度啦。 哦，我攞两个大包俾你啦。 系啦， 搞嘅， 整多两笼大包，整多两笼 大包， 系咪正啊？有菜肉包，又有 麻肉包， 有麻肉包，有流沙 包仔。 你中意食边只？我全部每样带一笼俾你，等你拣。 其实我而家好辛苦， 系咩？我唔觉， 我真系好辛苦。 快啲啦， 系 啦。 佢又系咁样， 佢谂起嗰啲大包，而家冇得食啊嘛，咁咪辛苦咯。 佢又头先咁讲话，快啲啦咁样。 佢叫你快啲啊？ 唔系，佢头先衰衰咁啊嘛，李丽蕊。 不嬲都咁衰噶啦， 快讲啦， 系啊， 得啦得啦， 咩？ 咁点啊？你话 你上嚟叮当叮当，咁我开门啦。我话你随便闯啊，真系好唔舒服。咁啊入咗房，跟住我 你其实 你 嗰 刻嘅咋？ 你嗰刻签完佢咪走咯？ 系啊，我都系咁。 你做咩仲要叫佢坐低咧？佢上嚟俾嘢你签啊嘛，签完打快佢门口都唔使入，你仲叫人坐？ 大佬唔好咁嬲，稍安勿躁。嗱，其實咧應該 你咪有嘢補充。 我懷疑我要補充嘅就係佢曾經頭先咧留咗一句嘅，佢就係話咧呢一個湖南少女咧上過嚟嘅。 係啊， 佢係舊傷口，佢以前上過嚟。 唔係舊傷口，即係朋友啦。 新相識 係啦。 咁你叫坐下先。 第一見如故。 你咧就走去沖個涼，係咪？ 係啦，冇錯。 停一停水。 係啦，係啦，因為個汗臭咁樣。定係你叫佢沖涼？ 馬生，馬生，你做咩無端端出去沖涼？ 是啊， 冇冲凉， 唔系真系好地地，我觉得呢件事真系非常之有嫌疑，你叫人哋上嚟，又话签， 系佢话上嚟啊嘛，俾人签 啊嘛，咁你叫坐下先做咩？ 系啊， 点解叫坐？ 你做咩要坐下先啫？ 佢话俾我听，佢已经落场， 佢又唔舒服， 佢落场， 佢冇地方去，佢想借喺呢度恰下， 系啦，因为我又有难题， 你张床咁大，你瞓唔瞓得晒啊？ 系啊。 借啲我瞓啦，得唔得啊？ 咁咪咁啊？ 唔得 咁啊！ 咁佢话上嚟坐下得唔得？我得啦，你随便坐啦，你自己招呼自己。我哦，呢度乜都冇嘅，得两支水嘅啫，汽水都冇。咁佢一抽二愣咁样带咗几袋嘢上嚟。 嗯， 我话你带啲乜嘢上嚟啊？因为其实我真系唔舒服嘅。佢话冇啊，惊你夜晚冇嘢食，咁我攞啲嘢食上嚟吓，有啲米粉啊，汤米粉嗰啲 吓，即系冲水就可以食嗰啲。 唔系，佢下边煮攞埋 煮埋， 煮埋 汤另外放，因为佢好细心。 佢攞埋啲下难嘢嚟俾你食啫， 因为下难嘢俾下流人食啊嘛。 系啦， 系啊，梗系 啦，下难嘢嚟嘅啫，你唔好谂多咗。 我冇谂 啊，你以为哇，专登整烹米粉俾我，其实日头先 食。 几台捞埋，几台捞埋，系呢啲有米粉又炒面嘅，哦，系啊系啊，标准啊标准， 两条菜添， 系啊系啊，冇错，仲有啲粟米肉粒饭， 系啊，咪就系咯，唉， 你隔六 边个咩咪食咩咯， 我好急啊， 系咁点啊？ 咁跟住我话你随便坐啦，跟住冇几耐冇声嘅， 嗯。 即系有时你知啦，我哋病咗瞓下，你都会醒。 哦，你翻夜瞓， 我梗系翻。头 先你唔系有去厕所冲凉咩？ 我冇话你自己作嘅啫，冲凉就 你自己讲。 我冇话冲凉， 你讲噶。你话你坐下先，我又冲个凉咁 啊 嘛。 我哋歪大厅啦，而家 系咁讲噶。 我哋话你从头影片。 系佢讲， 你冇讲过，系你讲嘅。 情光水都系佢讲 嘅，唔好你自己讲嘅，你就话 你自己坐下先，我入去冲个凉。 你话我入去冲个凉，情光水就 我 讲， 系啦，我话我入去冲个凉先，系、 跟住你就冲冲下之后就翻翻躝翻张床就瞓啦，系咪啊？ 冲 翻佢话听到出面冇声， 系啦， 净 系 听到啲石石拉拉哩嗰啲声， 系啦，即系佢其实有谂住嘅就系佢自己冲紧凉嘅时候嘅话咧，佢应该会入嚟嘅，但系佢冇声。所以你就出去睇下啦，系嘛？嗯，咁点啊？见 到 啲咩啊？ 见到咩啊？ 见到阿湖南少女做咩啊？吓，佢喺出边冇声，唔系好惊咯？ 系咪湖南风景啊？见到又山谷啊，又海洋啊，咁样啊？ 有冇见到啲咩？讲啊！ 我见到佢就换咗佢嗰件旗袍。 哇！ 就 点解去人哋屋企换衫？ 系啊，佢真系当你间屋系咩啊？ 佢因为佢落班就着住件旗袍上嚟，但系你知 道但系 佢 一个单身男人屋企换衫， 佢换咗条短裤。 哇！ 因为佢落场啊， 系我知道 落场 唔系佢都可以着短裤嘅， 唔关落场事啊！你去人哋屋企。无端端我去屋企我都唔会无啦取条裤， 我都系咁 啊，换个条裤啦。 系啊，你都冇理由嚟我屋企啫，无端端 取条裤，系啊， 换运动装咁样啊。 我落场啊，咁啊，系咪先？你行入去阿台长间房，无端端喺度又换裤咁样。我落场做完， 咁佢换咗我点啊？ 哦， 我唔知佢。 我叫着翻佢， 换多次。 系啊，喺我面前再着翻头先，你嚟呢一套嘢，咁就咁啊嘛。 嘥我啲时间。 咪咯，真系 就 冇 换咗。 唔得噶嘛，咁样你就之家喺屋企换衫， 道德败伦咩？嗰啲咩道德？ 重整会会长， 重整会会长话唔得，败坏风俗。 跟住我话你系咪有嘢俾我签啊？佢话系啊， 咪系咯，签嘢做咩又要换短裤啫？ 因为收咗喺条群里边。所以要掹嗰条裙落嚟先至可以落， 唔系，因为佢话落场，佢想喺度休息一下。 有冇问过屋主同意先得噶？ 有 啊，你肯嘅。 之前佢都 其实你叫佢休息嘅， 系啊，佢点会唔肯嘅？ 徐叔叔叔俾你抱抱嚟嘅， 系啊， 冇咁讲，因为佢之前都试过嘅。有一次佢话去宿舍个冷气坏咗。就問可唔可以上嚟？嗰陣時我翻工嘅，我得啦，是但 會有女仔同單身男人感覺， 尤其是老狼狗係咪？ 我嚟你屋企瞓一陣啦，得唔得啊？ 太危險啦！ 自己換褲你唔好望噃，不過望少少都得嘅。 啊，冇錯啦，嗯，我換完之後嘅話，你可以擰過嚟。 哎呀，未換完啊！你擰翻過去，你擰翻過去啊！边会有咁样 噶？你识啲人系好怪。 其实佢夜晚系咪嗰啲咩咩夜总会 都唔系， 咩布拉多夜总会啊嗰啲， 布拉多夜总会。 系咪嗰啲？ 唔系，咁啊签完咁啊走啦。跟住第二日佢又问我：，喂，你好似仲系面青青，我冇面青青，佢好翻晒啦。唔系、啊，你快啲上去休息一下啦。 你叫佢定佢叫你啊？ 佢叫我啊。 我听落有啲混淆。佢叫你上去休息。 系啊，第二日啊，我好翻晒啦，做嘢啦。佢话唔系啊，你仲面青青啊？晏昼不如你都上去啊，我又攞啲。 佢又想上去你屋企换衫啫。 系啦，咁样。 唔系，我觉得其实湖南少女佢只不过系想去佢屋企就系啦，喺度摊下。 有冷气，冇错。 跟住咧就迟少少嘅话，可能会买啲嘢食翻上嚟啦，直头佢自己食嗰啲嘢。系嘛？去你嗰度，我覺得一定係咁。 當係一個 resting place， 冇 錯冇錯，佢冇其他嘢嘅。 係啊，真係冇，真係冇。 有都係你有嘅啫嘛。 一定係佢有。係。老狼狗一定會諗呢啲嘢，係咪啊？係啊。跟住人哋揾啲骨扯住佢， 咬佢，咬佢，咬佢。系咪咁啊？ 你今日应该好翻晒， 系啊，我完全系啦。见到你，我简直就好快过打针。 咁最后佢有冇成为你嘅小女朋友啊？ 冇，完全冇。系我哋呢啲好棍仔， 系利用你啫嘛。 系，我俾佢利用。 系啊 ，OK， 你咁啊，咁你识咁谂咪好 啦。系冇错吓， 系啦， 大个啦，系嘛。 咁我而家开始讲新一辑《天龙八部》，好冇？用一分钟讲埋你今日本来需要讲嘅啫，咩头先佢讲咩咩人酒茶凉啊嘛， 系啊， 水滚个契凉， 人酒茶 凉， 人酒茶凉揾个契凉，人酒茶凉揾个契凉啊佢话， 我 唔系我讲， 唔系你讲嘅咩？又人走茶楼揾个契娘，唔系你讲 嘅。 系上楼定系下楼噶？下唔下楼噶？呢个 下个礼拜留意一下啦。 哦，好啊。 人走茶楼越讲越长啊！下个礼拜我哋先听呢个故仔。 好， 死啦！啲人又话我哋查开佢。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又唔系， 唔系今次我真系赢。 查得开心喎、啊，我、 哦、你开心啫、啊，听众唔开心啊 嘛。开心。 好，今日翻嚟嘅故事，马老师所写嘅吓。留意留意吓，非常之好感人嘅，佢写啲故仔嘅 断线风筝。 哦、 OK， 嗯，好， okay. 好啦，我最新嘅天气先，33度，非常之热，所以今日饮多啲水，千祈唔好似阿李丽蕊咁咧，翻做嘢做几个钟吓。 嗯，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12:30，我哋先听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团体将会在维园设置不同类型的大型装置，俾市民拍照。今日起1年6日免费开放。庆委会筹委会会长范荣章表示。维园的装置展示香港不同的历史文化，包括有抢包山造型的装置，亦有大型国旗区旗、水墨特效展示等，预计有过100万人次到维园打卡。庆委会又安排开篷巴士、特别版开篷电车等在不同地方巡游，亦会安排开篷电车给市民乘搭。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5艘大型渔船今早在维港巡游，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和新一届政府的成立。巡游会由尖沙咀出发，经西九文化中心、沿昂船洲对开前往港岛沿岸，再经西环、上环、中环、湾仔至北角，前往九龙方向，到达启德和红磡之后返回尖沙咀。联会主席张少强说，希望借这个活动感谢中央对香港的支持。有份出席巡游启动礼的渔护处处长梁兆辉形容，政府一直推出各项措施协助业界可持续发展，期望业界日后能够更融入大湾区发展。大会在鸣笛仪式后巡游渔船朝早近10点起在尖沙咀出发，参与的渔船都挂上国旗区旗。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获邀人士需要进行闭环管理，部分人包括现任和后任官员提前入住指定酒店隔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和后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前已经入住毗邻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君悦酒店，他们早上分别乘坐座驾离开酒店。其他获邀人士在上星期四起已经进行点对点闭环管理，包括每日要到指定检测中心接受核酸检测。在两日就卸任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她的官方 Facebook 和 IG 账号分别发表最后一则贴文，提到两个账号过去5年分别发布了超过600和500则贴文，账号将在6月30日结束。多谢每一位留意她贴文的市民和不少留言分享感受的读者。林郑月娥在最后一则贴文上载她在政府总部天马公园和在礼宾府的单人照片，提到同事一直支持她紧凑的工作节奏，劳心劳力离别在即，大家都感觉有点不舍。林郑月娥说，回归25周年的重大日子，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彰显中央对特区的重视和关怀，期待习近平在庆回归25周年之际的重要讲话，为特区指明方向，协助香港再上新征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因應近日慶祝回歸25週年活動開始增多和頻繁，本港一定要繼續監控整體疫情。他提到市面人流增多，因而特別要加強檢測，呼籲市民盡量減少到人多擠迫的地方，未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就要盡快打針。陳肇始說，現在是關鍵時刻，希望市民同心協力，當衛生防護中心發現不同區域污水檢測陽性，或有其他一籃子因素呈現病毒指數較高時，都會免費向市民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希望市民多做檢測。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週酷熱，局部地區有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39点，跌190点，成交金额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元，跌18.2；阿里巴巴116元，跌2.1；美团200.4，跌4.6；京东集团254.8，跌10.6；港交所387.4，跌12.8；小米集团13.84，升1毫；比亚迪股份323.2，升5.2；盈富基金22.36，跌2.2。国美零售4毫，跌咗5.5仙；恒生中国企业78.0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3，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6，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33点，升61点。港金报17,090元，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01美元，卖出1,82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羽灵调集大军向北渊进发，纪云和切身带队御敌，羽灵对佢恶语相向。此言不会留下一个活口，纪云和不甘示弱，同羽灵大打出手，长衣会不会赶嚟营救呢？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 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断线风筝， 妈咪，妈咪，你帮我攞住个风筝啊！我会跑得好快噶，我要吊高啲，我要放得好高好高。 咁你要揸实个线碌啦，跑啦，你跑啦！ 好耶，我跑啦！我要放到个风筝好高好高，我跑得好快啊，妈咪，好耶，妈咪，放高啲，放高啲，嘿嘿，咦，有个风筝呢？我个风筝去咗边啊？点解断咗嘅？妈咪啊，妈咪，妈咪你去边啊？妈咪， 小姐，小姐你醒下， 呢度边度嚟啊？我点解喺度嘅？ 呢度慈爱医院 ICU， 我哋嘅主诊医生方医生，你前晚尖沙咀嗰度晕咗，有人送你入医院嘅。 前晚？ 嗯。 医生，我可唔可以打个电话啊？ 嗯，都可以嘅。 咦，我个袋咧？我个袋同我个电话咧？ 你送入嚟嘅时候冇、啊，身份证咩都冇、啊。 吓、啊？点解咁嘅？ 点解？我都唔知啊！我都想问你点解冇嘢嘅。 医生，我都唔记得，我乜都唔记得啊！ 诶、欸，唔好喐，唔好喐，唔好喐，唔好起身住。 点解？我伤咗啊？ 唔系，嗱咁，你表面咧冇咩伤痕，反为呢，你有急性嘅肾衰竭。 吓、啊，咁系咪好严重、啊，医生？ 呢、這个时候要靠你自己啦。 医生啊，我想见我爹哋妈咪啊！嗯、 我都想见下佢哋。我都想问下佢哋咧，点解你会滥药？你系唔系咧？你答我。 唔好，求医生，你唔好话俾佢哋知啊！佢哋一定会好伤心噶，爹哋会闹死我噶。 你而家先知惊啊？太迟咯。 我唔想嘅，医生啊！其实最衰都系我班朋友啊，我好惊嘅，医生，我唔想死啊！你救我啊！ 咁、嗯、要靠你自己啦。 大雄，系啊，我唔去啦，我听日要翻学啊。系啊，阿妹都唔去啊，你唔好呃我啦。佢而家整紧头啊，佢实系会去噶。系啊，喂啊，我真系唔想去啊，因为我妈咪咧听日生日啊，今晚我想同佢切蛋糕啊嘛。我中意食咩蛋糕？我点解要话俾你知啊？系唔中意讲啊？哎呀，唔好缠住晒啦，唔好啦，唔出啦。佢哋成日都好夜翻噶，我好耐冇见过爹哋妈咪啦。哎呀，你真系好鬼烦噶，真系要出嚟啊？嗱，讲明啊，好啦好啦，十二点前一定要翻到屋企噶我。嗱，好啦，一阵见啦，拜。 医生，我 系 凌飞嘅妈咪啊， 系凌生凌太，请坐，请坐。 哦、，sorry， 唔好意思，我听个电话先啊。 喂 呀，喂，你好，徐总，今天晚上可以啊？我那边的会议不重要，十五分钟可以离开了。OK， 好，嗯，拜拜。啊，唔好意思啊，医生，十五分钟应该 OK 啦，嗬。 凌生啊， 啊， 瞓喺入边嗰个你嘅女，你觉得重唔重要咧？嗬？ 得，我唔同你讲，老婆你哋倾。 医生，我个女咩事啊？ 嗱，两日前咧，佢俾人发现喺尖沙咀晕咗，咁、有人打电话叫救伤车、白车送入嚟噶。 晕咗 ？Cherry 佢贫血咩？喂，好心你得闲煲啲嘢俾佢食。 佢唔系贫血，我哋帮佢 check 过啦。佢因为 OD 引致急性肾衰竭。 OD？ OD 即系 overdosage， 食咗太多过量药物。 系、啊，我成日听佢讲话头痛啊，所以成日食头痛药噶。 哇，乜得啦？张搞唔掂 Cherry 嗰啲头痛咩？ 系两位，我哋 check 过，嗰啲唔系头痛药。 避孕丸。佢有冇俾人搞过啊？ 放心，咁又唔好乱估，检查过啦，都冇呢方面嘅，冇性侵所有。 哇，好啲啦，咁都好啲啦。 两位，我哋怀疑佢滥药，可能系软性毒品，例如话 K 仔啊、氯胺酮啊嗰啲。 喂，点会咁噶？喂，你老婆你点样睇个女噶？喂，医生，我想问有冇记者知呢单嘢啊？ 凌生啊，你哋系病人嘅爹哋妈咪，你哋都系。两日后先知个女入咗医院，咁嗰啲记者点会咁快知道？ 哎呀，老公，是你唔好嘈啦，你听个医生讲下而家个情况点好唔好啊 ？Sorry， 老婆，我都系走先啦。 你走先， 你今晚话俾我知啊，边有事？转车间医院系咁啦，走啦。 你而家走？ 系啊，赶时间啊！ 医生，对唔住， 你冇对我唔住啊！你记住瞓喺里边嗰个你哋嘅女，唔系我个女。 我知道，医生，你要尽力帮下我。Cherry， 妈咪， 成就好啦。哎呀 ，sorry 啊，妈咪依家先至嚟睇你啊。 爹哋咧？ 哦，佢寻日嚟咗噶。 妈咪啊， 吓， 对唔住啊。 得，唔使担心啊，你冇事就得噶啦吓。嗱，出院之后咧，妈咪即刻同你转校。 妈咪啊。我唔系想转校啊！ 我明，我送你去英国读书吓、好冇？ 其实，妈咪你知道我想要啲乜噶？ 知，妈咪梗系知啦。 妈咪啊， 吓， 我想同你讲，Happy birthday 啊！ 乖乖女， 我嗰日咧整俾你个蛋糕靓唔靓？好唔好食啊？ 蛋糕咩蛋糕啊？吓！ 你生日，我亲手做咗一个蛋糕俾你噶。 哦， 我放咗喺餐台度啊，你见唔到啊？ 哦，边张餐台啊？ 喺饭厅啊。 哎呀 ，sorry 啊，我呢两日冇落饭厅啊。唔好讲咁多，你口唔口渴？我妈咪倒杯水俾你好冇？ 妈咪唔好行开啊！我想望实你啊。 唔好担心啊，你放心，妈咪喺度。 我好怕你一走开我以后都见不到你了。 傻女来的，我和爹地不会让你有事的。 不要给我一只风筝。 凌飞怎么又发噩梦啊？我啊。 医生，你一定要救我，我好惊啊！ 惊乜嘢啊？ 我惊好似我头先见到嗰只风筝咁啊，条线一断我就唔知道飞咗去边啦。咁我以后都见唔到我爹哋妈咪噶啦。 你而家觉得点啊？ 好辛苦啊，我冇晒力，好痛啊！医生，你救我啊！我答应你以后都不再跟那班人一起去索契啊、 放心啦，我一定会尽力救你，但最重要是你自己啊，你要靠自己啊，你是不是真的会离开那些人先？ 是啊。 当初为什么你要跟他们玩的？ 医生啊，你知不知道我爹地是哪个啊？ 那我当然知道啦，他这么出名，我经常在那些财经节目见到他接受访问的嘛。 其实我跟你一样都是在电视才见到他的。他们很忙的。我很久都没跟他们一起吃饭。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吃一餐饭的。 我明白的。努力点，给信心自己。你一定要精神奕奕地离开医院，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一定得的。我出去之后 一定唔会再食嗰啲嘢噶啦。我应承你，我会好好读书，我要好似你咁做个好医生。 好 ，OK， 好。 医生啊，我仲需吹萨克斯风噶，下次叫妈咪攞嚟，我吹俾你听啊。 好啊，我好羡慕人咧识玩乐器嘅。咁无论佢开心或者唔开心，都系随自己心情演奏自己喜欢嘅音乐嘛。 医生，你等我啊。我一定会吹我嘅首本名曲俾你听。 好，你应承到咧，我一定会听吓，我一定要做到啊，知唔知啊？ 一言为定。 哎呀，医生，点解会咁噶？ 喂喂，你哋到底点做嘢噶？如果我女有咩事，我就扑死你，我扑到你钉牌为止啊！ 灵牌，请冷静啲。 冷静， 你个女中毒太深啦，今次急性嘅肾衰竭，同埋有其他嘅并发症，真系冇咩可以做，暂时你哋有心理准备啦吓，趁佢而家清醒去陪下佢倾多几句。 你有冇搞错啊？你识唔识医人噶？老婆一早叫你同佢转院噶啦。 林生，时间无多啦，入去倾几句先啦，好唔好？好， 激死人啊！ 我又冇做啦。 Cherry， 你休息一下，你唔好讲咁多嘢。 到底嗰班咩人嚟噶？你快啲讲俾我知，我揾咗陈警司拉晒佢哋。 Daddy， 妈咪啊，对唔住啊，系我唔听话，阿仔，你哋可唔可以原谅我啊？ 嗱，得啦，你放心啦，我唔会放过嗰班衰人嘅，害到你咁样样，激死人 啦！老公啊，喺呢个时候你唔好再讲呢啲嘢啦，好唔好啊 ？Cherry。有啲咩想食，有啲咩想做，话俾妈咪知吓。 妈咪，你有冇带我啲萨克斯风啊？ 留咗喺架车度啊，我下次先攞俾你啦。 爹哋攞俾我啊，我趁我而家仲有力，我好想吹。我上次攞咗个， 好，我去 啦。唔使我攞，我顺便打两个电话 啊。你快啲翻啊！ 得啦得啦， 冇事啊嘛。 妈咪，对唔住啊，我真系对你唔住啊 ，Cherry， 系爹哋妈咪对你唔住，我哋净系挂住出去做嘢同埋应酬，冇好好咁样陪过你。出年啦，你再整个生日蛋糕俾我好唔好？ 我都想啊，不过我唔知仲有冇机会啊。 Cherry， 唔好讲呢啲嘢，你应承妈咪，你唔可以有事啊。哎呀，点解只手咁冻啊？我伸细啲啲冷气好唔好？ 妈咪唔使啊，妈咪你揽实我得噶啦。 好 ，Cherry， 你好翻之后，妈咪同你一齐去英国好唔好？ 妈咪，我想去美国多啲啊。 好，去边度都好。 妈咪爹哋去咗咁耐嘅，你睇下佢去咗边啦，顺便。可唔可以帮我买两件蛋挞啊？ 哦， 我好想食啊！ 好，等爹哋翻嚟先吓。 我 OK 噶，你睇下我几精神。 好，咁你等我。你我好快翻吓。我出去。 咦？你爹哋妈咪咧咁快走咗啊？ 方医生啊，多谢你咁照顾我啊！可惜系我冇用啦。我好辛苦啊！我想我要走噶啦。 诶，唔好，我即刻 call 你爹哋妈咪翻嚟。你撑多一阵。 医生唔使啊，我唔想俾佢哋见到我而家咁辛苦、咁肉酸，所以我先叫佢哋行开。医生可唔可以拜托你帮我一个忙啊？ 你讲。 我想将我支萨克斯风送俾你，你俾啲识吹嘅人啦、啊，俾啲。识吹，但佢又有病嘅病人，帮我鼓励佢哋啊！ 好，我应承你，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应承你爹哋妈咪撑住，好唔好？努力啲。 对唔住啊，医生，我真系好辛苦啊！我知错噶啦，可惜太迟啦，爹哋妈咪，你哋原谅我啊！ 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 Windflowers. 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And now, I cannot break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 So,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But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短线风筝，马老师的作品， 哇，好嘢、啊！ 结束今日节目， 好嘢啊！ 大家演得好啊， 在啊， 系、哎、啊， 关心多啲屋企人啦， 啱嘅， 系啊， 身体健康，听日十点， 又嚟啦， 再同大家见面 ，OK， 饮多啲， 拜拜， 拜拜， 拜拜。